为选民量度体温，并且确保选民佩戴口罩，选民之间维持至少一米的社交距离。当局又安排正是居家隔离而没有病征的人士在六点之后才投票。今次选举将会产生253名分区议员和47名不分区议员。韩联社分析说，选举是对总统文在寅政府应对疫情的一次公投，预计他领导的执政共同民主党可以赢得今次选举，和第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两强格局将会更加稳固。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7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2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系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7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蚊，升4.2；阿里巴巴200.6，升3.6；小米集团10.58，升4.2。友邦保險71.75跌1.5，美團點評99.65升1.9，龍湖集團38.1跌1.9，中國平安77.2係跌1毫，信宇光學科技113.6係升3.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3，英磅9.785，瑞士法郎8.076，澳元4.98。加元5.576，新西兰元4.714，欧元8.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74。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3点，跌95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0.33美元，卖出1,72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由于窝打老道有巴士着火啊，所以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由于有巴士着火，咁而家近住浸会医院对出一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但系咧就有条慢线咧嘅车辆咧就可以右转翻入去歌和老街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信会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而家有封路措施，咁所有车辆咧只可以右转入去歌和老街，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狮隧嘅收费广场，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讲翻红隧嘅情况啦，咁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中線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對出，而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道落橋位車多，龍尾在海豐園。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慢车，影响到而家美丽道左转翻去长沙环道挤塞，龙尾就在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道、定富街旺角、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得玩，梗系玩。 由选区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凌晨两点到六点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得拣，梗系拣。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有黄耀祖，早晨啊！屋企嗰度有个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好天嘅星期三啊！各位听众，早晨。 系啊，星期三啊，不过今日又干翻啲咯，又要提醒大家搽 cream 先咯。我哋报一报个湿度同温度先。 好啊，嗱，湿度咧就系60%嘅，温度咧就系22%啊。嗱，展望咧嚟紧一两日大致天晴啊，疫情底下，大家望到个蓝天啊，冇乜白云添。因为成日都话咧，即系可能疫情嘅关系，大家出得少咗街啦，又或者可能我哋周围附近嘅地方 排污少咗， 系啦，所以咧即系个天色咧真系几清朗啊吓、 哦。但系你见我面色好唔好啊？ 你面色有啲青咯， 系咯。我透过视像电话阿天啊，你觉得我面色好唔好啊？ 有少少红润啦上面， 哦，少少红润。你行咩面啫？我睇唔到嘅下边， 系啦，所以咪戴口罩嘛。 你再望过嚟啊？ 点啊？你觉得 我睇你个样，我 面色好唔好啊？ 面色就唔好噶啦、 啊， 就嚟死咁样啦，不如 又冇咁讲啦，陈拍档， 讲真啲啊嘛， 系啦，你如果从面色嘅，你觉得我嘅睡眠气息够唔够咧？ 我觉得就唔够噶啦， 系啊， 系啊，你伸条脷出嚟试下。 我隔住口罩，你睇唔睇到条脷啊？好似黑黑地 嘅 真系。 真系觉得佢块面色咧系有啲青嘅今日， 我话你 眼睛咧亦都有啲红筋咁样嘅。 系啊，我话俾你听啊，我 琴 晚咧 又砌单床啊， 四点钟起身，凌晨四点起身。 系， 跟住五点半先至再咧翻瞓。 哦， 点解会四点钟起身呢？冇乜嘢嘅。琴日系我哋姐姐光荣撤离香港嘅一天。 哎呀，翻到菲律宾啊！佢 翻 啊，唔系啊， 佢 可唔可以安全到步系另一回事？但系佢撤离香港就系铁证如山啦。佢就已经走咗啦。 因为你送咗去机场啦， 机场就送唔到啦，因为凌晨四点嘅关 系， 我又冇车揸啦呢轮咧。咁但系点解搞到咁问咧？因为我之前都预告咗咧，我姐姐佢就话，因为 Sir， 我屋企嘅家乡个细路咧都要我照顾，咁啊梗系要。即系放人啦，即系你呢个家长冇得同佢抢啦，咁啊算啦，好嚟好去啦。咁咧佢就最后买机票嘅时候咧，可能而家啲班次好疏咧，唔系话可以有咁多班咧，最后嗰班咧 疏啦你。頭先我哋都聽到我哋嗰啲咩司長佢哋講咧，一有幾多個人啊用香港嘅機場噶啦？好似而家香港咧嘅飛機咧會即係去全球12個嘅城市咁樣， 所以佢要飛去馬尼拉咧，估唔到咧即係較為理想啲嘅時間咧，嗰班機係朝頭早七點幾嘅，咁朝頭早七點幾，咁你兩個鐘前要去到啊嘛，穩穩陣陣咁，即係你起碼你 都好啦，咁早又少人，咁其實 一定少人 嘅，係 嘅 係 嘅，咁即係嗱，你佢兩個鐘前要去到啫，五點要去到啦，咁我嗰度去到咁咪四點鐘要起身咯，即係我。佢已經要準備走啦，咁跟住咧，哇！四點鐘咧，我喺度仲同我老婆兩個咧就撐住咧，然後半夜醒咗出嚟就起身，咁啊同佢哇，即係都真係唔捨得㗎，有啲，因為佢真係湊得我細路幾好啦， 係咪？呢個係 好似係未夠兩年咁多，我琴日同佢去埋單計數嗰啲藥嘅時候咧，咁跟住嗱嗰下你已經覺得半夜嗱，即係好似拍戲一樣㗎。背景又凌晨黑麻麻喎，跟住然後佢又執嘢喎，係啦，又涼涼地喎。咁 背景音樂邊一首咧？應該有二胡聲噶咯，係嘛？ 啲你啲如何面對你不在香港的日子？咁樣好啦，咁然後仲要咧拍多場感人戲係點樣咧？咁我大仔就瞓咗啦，冇辦法，你唔會嗌醒佢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突然間佢走啦，然後佢就話。細佬本来喺房度瞓緊觉嘅。咁呢佢執緊嘢啦，差唔多要走啦。咁我同我老婆已经就嚟要讲拜拜啦咁样呢。跟住突然间呢細佬喊喎，喺房度喊喎。咁跟住我老婆呢就梗係都係直个反应佢就安慰佢先啦。跟住呢我工人呢就好感性同我讲，佢就话哦，可能細佬呢 feel 到咁样。哇，我话你唔係又要逼我啲眼泪呀嘛。細佬 feel 到，因为細佬係俾佢照顾得最多呢， 就 其实 細佬出世就开始系呢位姐姐照顾㗎嘛。 係呀，佢就真係即係五分四时间咁样㗎啦，个感觉上呢。跟住我话唔係呀姐姐，你冇咁样讲啦，就好似好伤心咁样啦。跟住哇，原来最尾。咁然後呢咁我老婆入咗暗佢啦，咁我工人姐姐同我講，咁我最尾就同唔到阿嬸講拜拜咯，不過頭先我哋見咗面好耐啦，咁好啦，我送佢出去鐵閘啦，佢啱啱出咗鐵閘，然後準備唔係冇，我哋有 1.5 米社交距離， 係 啦，佢就行到去撳 lift 嘅時候呢，我老婆突然間衝出嚟喎，抱住個細 B。哎，讲个拜拜先啦，咁样，跟住我就话翻嚟啦，阿田咁样，跟住佢话喺个 lift 度，哇，佢话等，哇，嗰幕戏啊，我觉得真系咧，王家卫咁样咧，佢就话咩事啊 Sir， 跟住然后咧，佢就哦，细佬翻嚟，跟住佢就过嚟见面，哇，跟住喊到猪头咁样咧，跟住嗰一幕我就预计到真系，即系 你悲惨嘅将来，因为冇咗姐姐， 冇错，我完全觉得个眼泪， 家门嗰部 系啦， 会有 惨 到嘅，只系一部 一栋闸落咗，亦都代表另外一栋闸就展开咗啦， 即系好老实， 你难过啊，张志豪， 感情上固然觉得有啲难舍难离啦，但系一分钟之后。我的难过已经变成为我的生活而难过， 因为个仔开始呢个时候就醒了，好活跃，而嗰阵时咧只系朝头早五点几爸爸， 唔系啊，跟住我老婆就话，嗱，佢即刻俾咗第一个 task 啦，佢就话。喂，快啲冲支奶嚟啦，咁样我好耐冇冲过奶啦。跟住佢话佢而家唔冲奶粉嗰啲奶，我话咁点啊？佢话你攞一包嗰啲牛奶倒出嚟得噶啦，咁样佢话因为唔使再热，室温都 OK 啊嘛。咁、我就只不过系攞把铰剪一剪，跟住嘭一声，啲奶飞到周围都系。然后佢已经闹咗我第一句，到我倒埋落个奶樽度俾佢嘅时候，以为已经完成任务啦，成个奶樽都系奶啊！即系。你话拍戏可唔可能拍到系咁圆满嘅？上一秒钟哀怨缠绵咁样，姐姐拜拜啦，下一秒钟就已经好想你翻嚟啊！我连冲支奶都衰咗，真系。 咁你开始噶啦，展开序幕。 我今朝早已经系咁啦，系。 嚟紧日子，曾志豪系会好积极啦。 唔系，我觉得佢会迟到啊，佢会好冷静啊， 好投入咁。 冇得迟到啊，反而系好早起身啊，真系。 可能你屋企仲有啲嘢你要处理埋，先出到 我都有少少噶，真系。 所以你更加希望更加想翻工咯。 系啊，嗱唔可以咁讲噶吓。 唔系我哋答咗系啊，咁样 我听到。 Vinny 佢头先讲咗心声啊。 我翻工系希望可以咧提供资金俾你咧，有个安稳嘅家啊。 系啊， 好惨噶。 咁你努力 积极 啦 吓。系啊，所以我觉得咧，趁呢个机会咧，我除咗送呢只歌咧，俾我已经离开香港，要翻去家乡，要照顾佢。 飞咗啦，飞 2个钟， 应该飞咗两个钟噶啦，系啊。咁我仲同佢讲啦，我话喂你到步咧，text 一 text 我先，因为点解咧？我都想知道究竟佢系咪真系即场隔离14日？佢临出发之前咧，佢先同我讲话，好似有啲担心啊，嗰边咧话好多营都满咗咧，佢话都唔知佢会喺边个位嚟隔离。跟住我话唔系啊嘛，你而家先谂啲咁嘅嘢。系啊，跟住 其实嗰阵时你讲咧，我即系我冇答嘴嘛，你哋已经 make 咗 decision。 佢 make decision 唔系我 make 啊，佢坚持啊。 因为其实本身阿姐姐就计到，我哋呢个对话好似系咪后 讲。唔记得咗啦，总之 系。即系因为其实姐姐计到条数好足咧，就系话咧，佢首先咧就去到翻到马尼拉嘅时候咧，要隔离14日嘅。 喺当地嘅机场，佢有隔离嘅。 系啦，佢话俾我听系咁嘅。 因为我哋开头都担心唔会去有车搭翻屋企。冇噶，冇噶。隔离埋咧就有车搭翻屋企啦。 佢预计。 但佢琴日大家臨走嘅時候，佢都計過，哎呀，佢都擔心咧。佢就算喺嗰度逗留完14日，係咪真係會解封咧？因為佢話嗰邊好似又有啲嚴重咗咁樣。 同埋全球其實嗰條線啊，嗰啲限聚令又好啊，隔離令咩都係不停褪後咁樣噶啦，係咪？ 佢冇辦法，所以當佢咁講嘅時候，我心諗咁唔通你可以而家唔走，咁啊梗係可以唔走啦，最好啦。 啊，冇辦法啦，你頭先早一步。冲埋我落个 lift 嗰度，跟住话姐姐， 听过菲律宾嗰度话而家唔俾你翻，冇得呃佢嘅真系。 听 个消息先。 送俾姐姐嗰首歌之前咧，听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啊吓。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浸会医院咧，有汽车着火啊，全线封闭，所有车辆咧只能够右转去到歌和老街。嗱，读多次啊吓。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浸会医院咧，有汽车着火，全线封闭，所有车辆咧只能右转去到歌和老街。现时咧，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实施紧呢个间歇性嘅封闭措施，龙尾系去到瑞丰花园嘅，所以咧，驾驶人士请你考虑用其他嘅道路啦。 希望大家就要留意道路嘅消息啦，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嘅消息。希望亦都全天下嘅姐姐，希望你哋咧，如果喺雇主屋企嘅，就大家相处继续融洽。 系 啦，如果离开咗雇主嘅，所有雇主你都要自己努力加油。 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系咪呢个？系咪呢个？ 冇错。 近日总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丝丝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气。没说出，亦令没谁在了懂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走梦里。离开我以后，挥切冷暖天气，我也置诸不理，如明智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那这地，晨早到午夜，放着漆黑上原野。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伴着但我在预期你会说些气，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你，人亦当真你。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就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 以后我会习惯早起， 季节冷暖天气啊，系咪啊？但我哋好多谢我哋嘅听众啦，佢、 啊、 已经最新嘅消息同我哋 讲，好笑啊，系啊， 我都上网 check 咗啦，就你姐姐嗰班机咧，本来咧就 系 今朝噶嘛，系咪？系 啊 delay 啦，去到晏昼三点几啊，系啊，你如果要个仔咧，仲 call 姐姐喎、啊，点到几点啊？ 其实佢今日咁早去， 三点几啊？ 点解成 呢度晏昼三点啊？ 由七点二十分 delay 到去三点四十分啊？ 哎呀，咁我 三点几啊？把握最后机会去追女朋友一样， 唔可以嘅， 等佢翻嚟， 好惨喎！如果咁样， 冇人工嚟。 我估即系呢一阵子啦，即系不论系任何国家啊、城市，佢哋个机场都真系会比较乱进噶啦。 系， 但又唔使特别提醒啦。我估即系搭飞机嘅人都唔多嘅，咁我哋听众系咪 ？OK 啦，咁咧，琴日咧，我仲有第二个观察咧，我觉得都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疫情之下咧，我哋咪话如果各行各业啊，仲有公开嗰啲咧，就话啊，究竟嗰个员工嘅态度咧，佢会唔会因为咁样都？有改變，譬如之前我哋話好正面咧，就係話哇啲的士大佬咧，佢而家真係當你係寶噶嘛， 正面咗嘅 係啦，而家的士大佬就你係大佬啦，係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正常反彈嚟嘅，因為生意難撈，咁如果仲有顧客嚟嘅話咧，咁佢當然就會加多兩錢肉緊啦。 即係你已經唔係就係的士大佬噶啦，你各行各業啊都會更加好似，我覺得有少少咧，好似打完一鋪牌洗牌再嚟過嘅感覺，即係之前咧咩爛牌又好好牌都好啦，而家咧你有得摸嗰隻牌已經覺得哇係靚。 但系我琴日咧，我就去咗一间即系普通嗰啲餐厅度咧，琴日有见啲人咧就倾啲嘢啦。咁啊，见到两个职员，真系完全可以话系两个喺逆境之下咧，两个完全唔同嘅服务态度咧。我觉得真系有代表性噶，即系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啦。咁咧，我要交代一下咧，点解我要强调话同两个人倾嘢咧？因为唔系普通朋友吹水咁简单。咁咁啱咧，就有两个人咧，佢就话啊，有冇啲咩合作嘅，有机会可以做咧？咁我哋坐咗一个户外嘅一个小嘅 cafe 咁样啦。咁然后佢又拎住咗大个电脑，咁所以咧就会外形上都睇到系有工作咁样嘅。好啦，第一个姐姐。即系点样咧？一个 waitress 嚟嘅，咁咧佢嗰间系卖咖啡嘅，但系卖越南咖啡嗰啲咧。咁我嚟到咧，我迟到先嘅。佢两个咧就已经点咗一杯咧，就系蒸馏嗰只滴漏咖啡啊。你有冇见过嗰个款系点样噶？佢咪有个银色嘅兜仔喺上面咁样嘅。 滴下滴下滴下，系 啦， 水就好流噶。 系啦，有啲人就唔想见到呢个样嘅。 系啊 系啦，特别系啲男士，喂大佬唔好嗌呢杯啊，系咪先？ 系啊，提示咗某啲嘢。继续讲，继续讲，讲到咁远做乜柴？ 系啦，咁好啦，嗱。嗰杯嘢咧，因為唔係每個人都係飲過啊嘛，咁如果你係第一次嗌嘅話咧，你係會好奇就話，咁嗰兜嘢其實點食嘅咧咁樣， 先至會有個咖啡出嚟。係 啦，點解會有咖啡咧？咁當時咧，咁嗰兩個朋友咧，好明顯係第一次飲呢個嘅，咁咧佢就問嗰個 waitress 啱啱拎到嚟，佢就話：，想問下咧，呢個係點樣飲噶 ？OK， 就咁飲咯。 嚇！ 哦，佢未答用口飲啫， 就咁多，就咁飲咯。跟住咁 其实佢又冇错嘅，咁你真系 咁你都要 O K 嗱 O K 唔紧要， 但系我唔可以话佢啱咯， 系啦，唔紧要， 即系佢只不过系答咗个问题， 系啦， 但系 佢冇解说到你嘅困难啊，你话点饮 啊， 佢系咁饮。 烤即系 点 啊？ 佢咪系点样饮咯？ 佢咪点样饮啊嘛？ 即系意思系话 唔紧要，唔紧要。 你帮佢兜啊！你试下， 唔使唔使住，时间关系唔使兜住嘅。好啦，咁跟住嗰两个 friend 就咁样都得啊 ？OK， 跟住话咁系咪佢自己滴晒？咁滴晒你咪饮咯。OK， 起码攞到个 Q 啦，滴晒就饮好啦。咁就走咗啦。咁我就梗系第一时间唔嗌呢杯啦，我就嗌咗杯咩咧？我话呢杯一蛋咖啡，佢有个叫蛋咖啡。好啦，咁佢嚟到个杯蛋咖啡系点样嘅咧？一杯咖啡里边咧三分之二 系。 都系蛋嚟嘅，好厚嘅，直情系蛋 cream 咧，厚到三分之二咁样。咁最系最底系有啲咖啡颜色。咁我又大香你，我话咁呢杯点饮噶？搞匀佢啊，定系唔好搞匀佢咧？ 一个伙计啊， 系啊，就系嗰个 waitress。跟住我话阿姐姐，咁呢个咧，系咪要搞匀饮？你中意啊？ 哦，咁又係嗱，你嗱，反而呢一點，我覺得佢冇唔可以話佢錯喎。 係啊， 就算係 一係啦，明明就算係有一個嗱，你應該要搞定係唔搞？但如果明明要搞，你選擇唔搞嘅話，你都唔可以話你錯。 佢話你中意啊咁樣。呢個時候咧，我嗰兩個 friend 又再下一城，因為滴完啊嘛。佢話：姐姐係咪滴完嗰個兜係，使唔使要擺喺咩地方啊？你中意擺喺邊咪得咯。好啦，嗱完啦，咁啊走咗。跟住我哋三個你眼望我眼。哇，系咪佢真系好唔等钱使咧？ 唔系姐姐走咧，唔系姐姐添啊 ！Waitress 走严格路线， 系啦，佢走自由奔放路线啊！即系你中意摆咪入摆咯，你中意饮咪饮咯，你中意搞咪搞咯，系咪？俾多啲空间你。 好啦， 真系有呢啲叫咩人嘅对答。 好啦，咁跟住我就即刻讲埋第二个 waiter 系点样咧？有个男嘅 waiter， 我哋临走之后咧就话，不如影张相啊！其实我哋即系初相识咁样啦。 咁嗰人咧就走埋嚟幫我哋影相啦，佢就好盡責，影完相咧又叫我哋俾 like 啦。佢話：誒、哎，你哋俾 like 啦。跟住我就話唔想咁盡責，我影咗相啫。 OK， 好啊。 突然間佢加一句，佢話：喂，你係咪請人啊？跟住望住我講，我話：喂，你係咪請人啫？請我啊咁樣。跟住我哋係啦，跟住我哋以為，我以為啊，我自己自滿，我以為誒、哎、你一定認得我啦，同我講笑啫咁樣。跟住就係、哎、傻啦，你努力工作啦咁樣。佢轉個頭翻嚟之後，佢再話佢話：喂，你係咪請人啫？ 其实 你见工啊， 系跟住佢话，其实你哋系做咩噶咁样，跟、住我哋先知咧，佢唔系认得我，佢只系咧真系真系 out low 啊，即系佢真系好想咧喺嗰度揾咗一个生机啊，佢应该知道嗰份工都做唔长啊。 咦，我觉得呢个同事好积极喎。 我就系话啦，嗱，两个服务员工 是 都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同一间餐厅度服务， 系 嗱，我哋冇评语嘅，你自己谂下，究竟你觉得边一个员工咧、那个生存嘅空间会大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9款预先包装的食盐样本，全部都没有检出水银，不过当中25款检出至少一种金属污染物，占测试样本超过六成，亦都有4款海盐样本检出微塑胶，约占海盐样本数目的两成。消委会说，发现一款样本检出铅含量和另一款样本检出的总砷含量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内地标准的上限，亦都超过香港即将实施的修订条例上限。消委会去年5月至8月在超市、百货公司等搜集多款包装食盐样本，发现样本售价相差甚大，但是售价未必反映产品的安全和品质，有较便宜的样本没有检出污染物，而最贵的样本反而检出铅含量超过国际标准，以及本港将于今年年底实施的修订规例标准。消委会测试市面24款消毒酒精样本，发现当中6款含有甲醇，70%样本酒精浓度较声称的低，亦都有70%样本实际容量较声称低，差异最大一款较声称少了超过两成。消委会说，虽然6款含有甲醇的酒精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是在洗伤口的过程中，酒精有机会直接进入血液，可能会经皮肤或者呼吸摄入，长期使用将会可能造成慢性中毒或者引致健康问题。消委会又发现24款消毒酒精售价相差超过12倍，建议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应该留意包装上的资料，又指出酒精浓度太高不代表更有效。九龙塘窝打老道近浸会医院早上大约9:30有巴士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将火救熄，没有人受伤。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6宗确诊新型肺炎病例，36宗属境外输入，10宗是属于本土病例。湖北省未有新增确诊个案，但是当地再多一人死亡，而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有57人。国家卫健委公布，现时各省市累计出院人数超过77,000人，仍然有1100多人留医，包括113名重症病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4点，是跌20点，总成交金额3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3点，升37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96.8升1.8，阿里巴巴199.3升2.3，小米集團10.6升4.2，友邦保險71.4跌5.5，美團點評99.65升1.9，中國平安77.0跌3.0，龍湖集團37.8跌2.2，融創中國34.7跌1.35。盈富基金24.6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13.8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61，澳元0.641，加元1.391，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1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07美元，卖出1,7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跟住浸会医院有汽车着火啊，咁而家全线封闭噶，所有车辆只能够右转去歌和老街。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咯，管道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噶。咁联合道啦、义德道去翻窝打老道都系挤塞，咁喺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方面都系挤塞啊，龙尾排到去根德道。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咯。跟住浸会医院咧有架巴士着火噶，咁而家全线封闭，所有车辆只能够右转去歌和老街。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咁联合道、义德道去翻窝打老道挤塞，咁另外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都系挤塞啊，龙尾排到去根德道对出。咁喺青沙公路嘅支路落翻去长沙环方向咯，跟住海丽村嘅快线有修路工程噶，咁而家一带挤塞就系青沙公路支路落翻去长沙环啊，跟住海丽村快线有修路工程啦，咁而家封咗嘅快线一带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回旺角方向，跟着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影响到美丽道左转回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和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了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的。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喂，妈咪， 曾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呢位嘅拍档咧，去人生一个好大嘅挑战，展开新嘅一页。由佢多日同我哋讲，系啊，我同我太太咧决定唔用工人姐姐啦，我哋两公婆自己照顾住两个嘅小魔鬼。咁跟住佢哋有其他唔同嘅工作啦，唔同嘅屋企人要照顾啦。喺嗰一刻，我系替佢滴咗滴眼泪嘅，其实 钻石眼泪， 因为我觉得佢系搞唔掂嘅 眼泪， 但唔紧要，唔紧要， 在心里流， 系啊，喺心里流好啦。我希望听朝唔会已经见到咧，你朝头早翻到嚟已经同我讲，阿祖啊，我好挂住工人姐姐，我嗰两个仔又话挂住佢，啊，佢哋又喊，搞到我都唔知点瞓。 我早已倦了，倦了，疯了耶 耶！我送翻另外一首歌俾你，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 起身啊， 祝福你啊，曾志豪。 嘿，有咩咁大不了啊？边个屋企啊？唔系自己一路走来啊？呢、這个时候我系一定会谂翻阿爸阿妈咧，佢成日都挂喺嘴边嘅口头禅，即系好多人嘅阿爸阿妈都讲嗰句： 想当年咧，我同你阿妈两个抽大你哋九只化骨龙啊！一样咁健康啊！ 冇错，呢、這个时候我哋一定会怀缅过去，希望用前人嘅战绩为我哋而家加油打气。放心，我哋会越战越强。我有啲眼瞓啦，已经。讲下疫情之下嘅创意如何呢？真系有两样嘢同疫情之下嘅创意好有关系噶。第一咧就系嗰啲知名牌子啊，之前咧已经讲咗好多咧，就系话阿桂花田最中意嗰啲唔同嘅名牌咧，佢哋都而家推出口罩啦，咁啊有啲色样已经出咗嚟咯，咁大家见到咧就话哇真系好特别啊，因为原来佢只系咧用咗一个好简单嘅设计咧，佢哋有啲人就已经赞到惊为天人啦，我讲俾你听咧，即系都唔好偷笑，佢就话呢、這个品牌果然有品味，你看，他只是把口罩嘅橡筋换成黑色。整个格调品味就已经唔同了，岂有此理！我望下自己而家戴紧个口罩，唔系黑色咩？有咩品味格调唔同了咧？真系哦 ，OK， 佢唯一嘅分别系咩咧？佢话口罩面系白色嘅，条橡筋带系黑色嘅。嗱，又真系你冇得讲嘅，好似即刻成个感觉就唔同咗。因为我哋大部分见到呢啲撞色咧，一系就蓝色嘅口罩衬白色嘅带，咁啊见唔到嗰种时尚嘅效果。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呢一啲名牌嘅即系设计咧，果然喺防疫之中咧系不失呢一个潮流嘅，我欣赏。咪因为起码佢都有心啊，佢嗰啲口罩咧系主要捐俾医护人员嘅，所以咧一般民众咧就买唔到嘅。但系第二啲创意咧就系想变成商机，有啲日本嘅潮牌咧，甚至乎有啲系出嗰啲十字架啊、银器首饰咧，即系以前我个 friend 啊，霆锋好中意着嘅嗰个牌子咧，佢都有推出。呢啲口罩系列，咁啊，但系咧有一啲唔同嘅牌子出嘅品质咧就好得意嘅，佢用黑色嘅鹿皮啊，系你冇听错，系鹿皮，即系鹿尾巴嗰啲 friend 咧就攞嚟做口罩，嗱佢话系可以水洗咧，重复使用嘅咁样，鹿皮口罩、哦，即系咁啊，梗系型啦，但系个问题系，其实焗唔焗嘅咧？我哋成日都话着嗰啲皮制用品喺身咧，即系佢会唔舒服噶嘛，咁你戴喺个口度，咁。会唔会更加焗呢？最紧要就系嗰个皮，咁应该唔会有三层嗰啲 layer 喺度噶，佢防到嗰啲飞沫嘅咧。咁所以好快嗰个品牌都话俾你听咧，哦，其实你最好都系配合埋咧，呢一个手术口罩先用嘅。我明白，即系而家好多人都咁做噶，手术口罩唔靓啊嘛，出面再笠一个，哇，呢一个口罩听讲话咧要$250嘅，因为佢系鹿皮嚟做噶嘛。咁啊，仲有啲咩打正旗號咧？就真係喺疫情之下咧，就有啲商機咧，就係為咗婚禮而推出口罩。點樣為咗婚禮推出口罩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有諗頭喎，因為咧真係好多嘅即係情侶咧，咁揀咗日子噶啦嘛，推無可推啊，個婚禮都要搞噶，疫情之下。 咁咧，你可能就戴住口罩，着婚纱，但我件婚纱好靓噶嘛，有人鱼啊，有扇尾啊，唔系扇尾，以南嗰个扇尾吓，总之有人鱼啊，又有扇尾啊，又有嗰啲 lace 啊，咁我冇理由都系戴普通嘅口罩嘅 ，Honey 我唔制 ，OK。所以呢一个口罩生产商咧，佢就推出新郎新娘嘅口罩，新娘嘅口罩咧，你想象到噶啦，衬翻你一身白色。通花 lace， 佢都系白色嘅口罩，同埋真系有啲花边咧。然后中间嗰个白色嘅口罩部分咧，仲有唔同嘅花纹嘅。衬落去咧，望上去真系好似哇一体咁样嘅。而男士嘅口罩咧，亦都贯彻翻我哋男士嘅服装咧，都系部长同埋经理咁嘅级数嘅啫。所以咧，佢黑色嘅西装，佢就净系可以衬翻一个黑色嘅口罩。其实就系等于冇一点变过嘅，不过感觉上咧就好似衬翻啦，新娘同埋新郎咧都有呢啲唔同嘅配搭。咁你望完呢啲唔同嘅疫情口罩之下咧，其实你都可以有两个比较正面啲嘅结论嘅。第一咧就系、是、咁我哋会唔会系代表疫情咧？喺某啲地方终于受到控制啦？点解啊？我哋有心机咧，将呢啲防疫用品咧变成潮流嘅配搭。咁就唔似之前咁样咧，求其有啲咩罩上身。如果咁都系好事嚟嘅。而第二个你会觉得有啲正面嘅就系啱啊。无论个即系生活几咁艰难，逆境系几咁恶劣，我哋都要继续生活，继续娱乐，继续正常地同呢一个疫情并肩同行。我哋要行到去隧道嘅尽头，咁中间都不能够自己首先黑暗同埋灰心噶。多啲望住呢一啲潮流抗疫产品咧，希望话俾你听，再忍住啦，好快呢啲口罩就唔再系必需品，只系潮流嘅装饰品嘅咋。风头火势，我头先留意到我讲嗰啲咩鹿皮口罩嘅时候咧，我对面嗰个潮流达人，佢好似眼眉调咗一调，同埋左眼开一开，右眼跌一跌，唔知手机系咪开始碌紧。想买鹿皮口罩潮人装备，唔知道黄耀祖听日会唔会入手一个呢？ 好肯定咁样同你讲，系唔会嘅，因为呢一讲到鹿皮口罩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咧，呢几年我自己有个小嘅尝试嘅，即系譬如一啲唔系必须要用嘅皮制嘅物品咧，我系减少买嘅，例如我系一件皮褛都冇嘅，因为其实你可以有其他嘅褛一样可以保到暖噶嘛，系咪？会唔会仲继续买皮鞋呢？会，但系譬如皮鞋即系衬西装嗰啲咧。其实我家真的只有一对两对，即是需要就会买，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都要好好地去对待着我们的大自然和宠物。其实你讲到鹿皮被人剥的话，跟我们今天、啊、即我今天阿祖要讲的风头火势很有关系的。昨天就见到有一个面书里面的专页，看到里面的内文的时候，我的眼是搭了落地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他本身这个专页就是专门举报一些流浪的狗隻的，目的就是希望保障公共安全。有人是真的怕狗的，亦都有真的可能有些流浪狗是会影响到，可能大家会觉得生活受生命受到威胁啦咁样。有一个咁样嘅专业，我唔评论，我觉得冇问题嘅其实。不过佢内文写到只字嘅字咧，我自己是有啲唔舒服。唔系讲紧我自己系唔系锡狗嘅人，因为今次嘅主角系一头流浪牛。讲紧系乜嘢咧？我试下原文照读啊吓。佢里面咧就讲到有人咧就投诉啦，话北潭涌咧竟然有流浪牛。其实就呢句都搞笑啦。北潭涌梗系有流浪牛啦，点会竟然有流浪牛噶？佢就话做咗啲乜嘢咧？呢只牛犯咗啲咩法啊？佢就话郊野公园绿草如茵，竟然俾呢只流浪野牛破坏，企咗喺路中央，怀疑冇主人饲养，已经问过附近村民噶啦，呢只牛冇人要噶，证明咧系属于流浪嘅野牛，仲话呢只牛乱踏草地，吃掉绿荫，恶牛占据马路，呢个系行山嘅游客必经之路。试问谁不害怕？前往郊野公园咧，需行呢条路噶嘛，仲担心牛带有牛虱，随时会撞伤人。近年冇人耕田，牛已经冇社会价值噶啦，所以佢哋咧已经通知咗1823渔护处同埋 SPCA 咧，希望咧协助提供适切嘅照顾咁样话。其实睇到呢度，我啲火咧，我真系喷咗出嚟啊！ 边个嚟？我头先听唔到个源头。 是一隻流浪牛，佢有一個 page 啊 ，Facebook page， 專係咧就舉報流浪犬隻，目的係保障公眾安全。其實我頭先讀嗰幾個字咧。你打翻我幾隻字，你揾到有個 page 噶啦。但我睇到有個 page 咧，唔多人 like 嘅，即係呢個我好開心，都唔夠1000人 like 咁樣。 好嬲啊！ 真係好嬲，即係我想逐點駁斥佢啊！真係，哎呀，咩郊野公園俾流浪野牛破壞？乜野外唔係本身就係牛佢哋居住嘅地方嚟嘅咩？究竟係人破壞咗動物嘅生活，定係動物破壞咗人嘅生活咧？我真係唔知啊！ 海豚破壞大海啊！ 好嚴重啦，真係要攞佢去訓示啊！懲戒啊！又話擔心咧牛有牛虱，哇！唔知呢位大哥定大嫂啊，真係我都擔心你個人有頭虱啦，係咪先？仲話擔心咧係會撞傷人。其實大家會見到我哋睇到唔同嘅報道，究竟係一啲可能係野豬又好。好野牛又好，佢哋其实真系几惊人嘅。今朝先有一个报道咧，就话有一只嘅野猪喺个路上面咧就俾架车撞到，跟住就搭咗喺地下，仲吓到失禁添。咁你可以见到啦，究竟系动物怕人类多啲，定系人类怕动物多啲咧？我试下，温和啲咁样讲，其实我覺得人類同動物好似雞同雞蛋嘅關係咁樣嘅，究竟有雞蛋先咧，定係有雞先？究竟有人類先，定係好似有呢啲嘅牛先？但肯定一樣嘢就係我哋互相都需要大家，呢個係一個食物鏈嚟噶嘛，係咪？呢個係大自然，我哋係理應可以做到和諧共處噶嘛。人真係應該要學識唔好太自大嘅，因為真係會覺得好似連大自然嘅每一樣嘅動物啊、寵物都要聽佢嘅指令，受佢統治咁樣。其实咁样系唔啱嘅。我自己有啲朋友咧住喺西贡嘅。其实呢几年咧，我去探佢哋嘅时候咧，由几年之前见到佢哋有啲流浪牛啦，你当佢系流浪牛啦 ，OK？ 佢哋真系连群跌党噶，有爸爸妈妈带住啲小朋友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咁样。咁当然啦，嗰啲街咧就唔系即系过马路，有阵时佢哋都会出到马路嘅。但系你唔接触佢，佢唔接触你，大家都大家嘅生存空间嗰样嘢系好合理、好公平嘅。不过就算系譬如我话西贡呢啲地方啦，呢几年已经发展得好快，佢哋咧居住嘅地方啊，讲紧呢啲牛啊，系每一日啊都俾人类啊吞噬紧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先至需要揾嘢食，行远啲。但系讲真啦，见到佢哋嘅机会已经越嚟越少啦。我谂人又好，动物又好，都有佢哋生存嘅权利嘅，你话系咪？ 等一等先，流浪的终点都要停一停先，因为有特别交通消息。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浸会医院咧有汽车着火啊，慢线封闭，中快线解封咗，龙尾咧去到油站嘅。咁狮子山隧道咧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咧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浸会医院咧有汽车着火。慢线封闭嘅，中快线咧就解封咗啦。龙尾去到油站嘅狮子山隧道咧，往九龙方向嘅管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 晨昏露霜在江 错。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早晨啊，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啊，苏安琪，早晨啊，四眼细眼仔， 系你讲叫我咩话？ 系啦， 佢有四只细眼仔啊，话你早晨啊，咁多位，我哋今日又要嚟停课不停学，增值最快乐啊，我哋要 快乐啊， 增值好快乐， 唔系最啊， 同我猜错个节目名， 系啦， 对唔住，唔紧要，但最紧要上堂，今日由我带你哋上堂， 上咩堂？ 我哋不如试下， 我要上走堂， 你要方堂， 我要上走堂， 我要谋堂，我要借堂， 你仲中意嘅苏安琪，我哋今日上体育堂、啊， 好啊！ 你做咩只手头先摆喺个口嗰度啊？手眼茄 啊冇， 你想 we we 啊？ 系啊，但我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啊！ 你今日嘅创作力好澎湃，你应该好眼瞓喎。 系啊，同埋好彩咧， 越眼瞓就越精神。 同埋你话体育堂咧，我即刻谂咧，但今日肥妹仔冇翻嚟，佢喺电话度，我哋睇唔到肉。 我想呕啊！而家。 系啊， 好啦，我哋上啦，我哋上体育堂。 嗱，体育堂咧， 我好熟噶噃，体育堂。 我熟嘅。 我哋今日咧，不如试下讲下咧，唔系好似平时咁打波啊、打篮球嗰啲，我哋试下讲下一啲运动比赛嘅规则，究竟你哋知唔知啊？ 好啊，你讲啊。 我自己咧，本身咧。因为家境好富有啦，我爸爸本来 从来都唔运动嘅你， 唔系，但我会睇人做运动啊嘛。有啲嘅比赛，例如嗰啲网球比赛咧， 系啊系啊， 嗰啲嘅温布顿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嗰啲，本来我爸爸谂住今年用私人飞机车我去睇噶， 哦系啊， 我想讲飞我去睇，唔系车我去睇， 系啦，错咗，有人 炫耀错咗啊， 抵死啊！ 但因为疫情嘅关系，唉，佢哋都唔举行。 你知唔知点解冇得举行啊？ 你 爸爸。就唔係啊！佢爸爸就冇用私人飛機車佢去，呢個唔係原因嚟嘅。最緊要係原因就係我爸爸冇贊助呢個比賽今年。 哦，係咩？你爸爸冇錢贊助啊嘛？ 係啊， 係嚟咗我屋企，淨係打俾我屋企人睇啊！ 我哋唔好理佢啊， 呢個 冇說服力啊， 拉佢填海啦， 係啊！好啦，你快啲問啦咁樣。 咁你哋如果應該大家都有睇過網球比賽啦，係咪先？但你又知唔知點解佢哋計分個方法咁搞笑嘅？ 点 样、啊？我哋平时咧，因为佢哋两个一对一比赛啦，开头咧就零比零嘅，系啦，当 Ush 完一个之后咧，有咗一分之后咧，当系发球，你冷静啲先啦。 佢系咁样嘅， 系啊系啊，舒拉布娃退咗役啦，所以冇人嗌到咁大声噶。赢咗嗰个咧，譬如赢咗得到一分咯， 系系， 佢唔系一分嘅， 系啊系啊， 个分数咧会变咗15-0嘅。如果攞到第二分嘅话咧，就会变成咗30，即系个分数系零， 系啊， 15-30，哇，就一万到30之后，跟住又唔系45嘅，变咗40。跟住就见哦，你攞到嗰一局啦。 同埋佢唔系讲零噶，佢讲 love 咁样噶。 系咯， 点解噶真系？ 俾你哋估下啦，我梗系知道啦。 系啊， 系啊，你哋可以估下、 哦。我估点解零佢唔讲零讲 love 咧？因为你既然都攞咗零咯，咁你系冇分咧，好阴公噶嘛。我哋要好似关怀佢，系啦，我哋要俾多啲爱佢。我哋就话佢而家系 15 love。即系嗰边需要你关怀，佢未破蛋， 佢仲系 love zero 咁样嘅感觉， 所以我觉得系咁样嘅。 好，肥妹仔，你觉得咧？ 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咧外国人咧，佢哋乜嘢都好正面嘅，所以咧嗰、那个零，因为个 love 里面有个 O 字噶嘛， 系啦，我谂都系 个零咯。 其实都有类似嘅感觉噶、 你教我叻啊！ 哦，叻咯咁， 同埋我想一次过答埋点解一嚟就15？ 好啊， 因为咧佢哋好中意饮酒噶嘛，咁佢同我哋饮酒猜妹系一样噶嘛，一嚟就15-20 啊， 咪住先。 系啦，我哋猜妹好少讲话，不如我哋猜50啊，我哋一嚟就话喂猜唔猜15-20啊咁样噶 嘛，或者猜 1-2啊，佢冇人会咁讲噶嘛。 但我想问你有冇见过外国人嚟猜15-20噶？ 有啊， 喺边度叫外 国？好多外国人，佢唔识讲英文，佢咪讲 咯。外国人系咪喺广东或者珠海嗰度住咁样噶？ 总之好多外国人咯，系咯。 咁我逐樣解釋俾你哋知啦。嗱、 啊， 原來咧，因為以前打網球啊，計分嗰陣時咧，佢哋係點計分噶？ 啊， 啦，嚟啊！佢哋咧 都俾一分钟啫。 哦，好啦，好你解释。 咁你讲啦。 因为咧得五只手指，佢五十十五一个整数容易啲，所以咧佢费事三只五七。 我唔可以话佢错晒，但系又唔啱嘅。 哎呀，我怕错咗你手掌。 但系佢话一个整数系啱嘅，我哋而家望住个钟，仲有一分钟就啱啦。 你讲、啊。 因为咧嗰阵时咧，原来人哋网球计分嘅时候咧，系用时钟嚟计分嘅。你攞到一分咧，就将嗰支时针咧就揿到去十五。 哦。 因为佢系四攞四次嘅分数嘛。 系啊系啊。 十五、三十、四十。五零咁样咧就为之得到一局啦。 哦，明白。 可能你又会问，咁点解我哋而家计分系十五、三十，跟住四十，然之后咧就去到攞到一局唔系四十五嘅咁样，系因为人哋讲英文噶嘛。开头咧就系 fifteen、thirty、45咧就有三个音节，所以佢哋就讲咗 fifteen、thirty， 跟住就 forty， 跟住咧你就攞到呢一局，夹埋咧就系佢哋计分嘅方法嚟噶啦。 好叻啊！ 超过200,000人确诊，纽约市大约7,900人不治。市长白思豪话，纽约市将会从4月20日起，每个星期采购50,000套检测工具包，并且正系建设一条能够每个星期生产50,000个检测包的生产线。防护用品方面，纽约市目前每个星期可以生产240,000个防护面罩、30,000套防护衣服。預計到今個月24日，每個星期產量將會分別升至465,000個同100,000套。法國就有超過130,000人確診，15,000多人死亡。衛生總署署長薩洛蒙話：根據醫院等多項數據推算，法國半成到一成人口可能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6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4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2，升3.2；小米集团10.6，升4.2；阿里巴巴199.8，升2.8。融创中国34.4，系跌1.65；友邦保险71.25，跌6.5；美团点评99.75，升2元；中国平安77.1，跌2毫；盈富基金24.6，跌1毫；龙湖集团37.8，跌2.2；信宇光学科技114.1，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776，瑞士法郎8.073，欧元4.968，加元5.576，新西兰元4.708，欧元8.513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1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1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0.19美元，卖出17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对出咧，由于有巴士着火啦，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较早前咧就系开翻两条线啊，中线同快线咧就开翻，慢线仍然封闭噶。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油站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对出，而家慢线封闭。 中快線解封，龍尾在油站，私隧出九龍仍然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和九龙入口都是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青沙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青沙公路的支路落回去长沙环方向近着海丽村的快线封闭，一大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着海滨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青衣城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启业村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彩虹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啦，第四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虹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1嘅啦，咁啊，补补天气先啦，风吹快活人。 好啊，你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0%啊，吓，11:12嘅时间啊，吓，我哋直播室里面有咧曾志豪同黄耀祖啦，仲有啊屋企里面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系啊，出面蓝天啊，好好阳光，好正。 好啊，多谢你天气小姐。 系啊，佢系即场嘅战地记者报道嗰啲咁样 啊。系，冇错冇错。好 嗱，疫情底下咧，有一个嘅行业咧，好多人都会话多咗生机嘅， 系 就系、是、游戏。戏机嘅行业， 冇错，有机有生机， 冇错。不过喺内地，如果你而家要打一啲上线嘅游戏机咧， 系 佢哋又有咗一啲新嘅规格。 系啊，之前已经有啲 game 就下咗架啦， 系啦，而家咧就再多咗一啲嘅指引。 O K， 话俾你知咧，有啲乜嘢嘅游戏系可以玩，有啲乜嘢人可以玩，有啲乜嘢人可以同乜嘢人玩，同埋有啲、如果有啲乜嘢字嘅话咧，你就真系唔好玩啦。如果唔系，你就会犯规。 哇，即系玩之前要计嗰条数先啫， 我谂都系啦，教一教八字。 玩游戏先， 先，系啦，玩咩游戏啊？唔系打机，系我哋先睇下边个玩得，边个玩得，边个可以一齐玩，边个几时玩？ 系咪嗰啲白毛禁忌系列里边咧？属猪属狗嘅灵名面。 咁如果你讲呢句嘅话咧，我讲呢一啲先啦 吓。好啊，好啊。 只要有啲字出现嘅话咧，就为一啲不良字眼，就好似嗰啲不良嘅生肖咩属猪属牛要走嗰啲咁 样。OK OK， 属猪属狗灵名面。 有啲咩字你见到嘅话咧，就即系嗱呢个唔得噶吓，你犯咗规啊！ 我估属母属汉嘅灵名面。 哎呀，嗱，我 咩叫属母属汉啊？咩冇咩嚟噶？ 自己明就得啦，系咪先？ 近似嘅嗱， 再属肺属炎嘅都要回避，系啦。 如果只系得唔得啊？ 属女就冇事喎， 反而但系属女岂会贪新鲜咧？都系唔玩噶啦， 属女沉木都要念啊嘛，系咪先？嗱，佢话如果嗱，其中一个里面就话，如果掂到嘅一啲嘢，例如有僵尸、有末日。有瘟疫等等影射而家嘅呢个新冠肺炎嘅情况嘅话咧，对唔住，拜拜。 但系好多 game 都系打呢个嘅 喎，僵尸 系啊，而家有好多 影射人啊， 有好多手游都系玩嗰啲丧，其实佢唔系僵尸，系丧尸嘅，我觉得严格嚟计。 咁佢就用， 因为如果我哋僵尸咧，好明显就系嗰只伸只两只手咧，跳下跳下嗰只嚟噶嘛， 晒噶啦，瘟疫嗰啲全部啊，即系末日啊等等咧，佢都觉得可能会有一啲影射嘅情况。 唔得，我要先同包大人起个起起身先。 喂，打鼓先，打鼓先。 你话。如果佢系讽刺瘟疫嗰啲咧，咁诶好明显系丧尸啦。我嗰啲咧，中国嗰啲咧着住袍嗰啲咁样嘅僵尸咧，佢同瘟疫无关噶，俾我玩得唔得啊？ 唔得，我估 佢冇讽刺任何疫情噶。 佢跳下跳下啫， 佢跳下跳下啫，佢都唔系因为有传染病啊，佢本身有法术啫嘛。 究竟话国家唔啱啊？ 唔系，即系我 你系喎， 我想据你力争。我如果玩德古拉嗰只得唔得啊？吸血僵尸都唔系因为有瘟疫噶，得唔得？ 唔得，因为嗱，唔系净系呢一点噶嗱，另外如果有一啲佢形容为不良嘅诱导内容啊，例如网络嘅游戏个名出现咗一啲不良嘅倾向， 例如咧， 例如如果出现一啲字，佢觉得会影响到社会嘅价值观嘅， 系， 例如如果个游戏嗰啲名啊有个杀字，有个死字，有个鬼字，嗱你头先讲到嗰啲咩吸血僵尸啊，中西都好啦，都系嗰啲咩鬼啊、妖啊呢啲咧，去形容系不良用词、 哦，好嘢，好嘢， 系啦，咁样咧，可能对于青少年咧会产生不良嘅诱导嘅内容等等， 所以我哋开心鬼都唔得咯， 梗系唔得啦， 你就算系超级开心鬼都唔得， 好开心 ，very happy 都唔得，因为有个鬼字， 哦，咁 油炸 鬼就一定唔可以喺里面有得食啦， 你用孖条啊， 系啦，脆炸孖条， 系啦， 脆炸孖条， 系啦，系啦，但如果你个内容里面咧有人伸咗条脷咁样嘅话咧，可能都唔得噶咯， 唔紧要，个名啫嘛，系咪啊？咁我叫聊斋志异咪啱咯？ 诶，嗱呢个 聊斋志异四个字又冇鬼又冇妖， 得啊！如果你里面内容 又冇冇又冇废啦，咩都冇啊！呢四个字好啱啊！ 你都有鬼同埋妖喺度啊嘛， 女嗱内容先啫。 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到社会嘅价值观？你觉得会唔会咧？对于青少年有不良嘅诱导内容，有冇？ 会，我都觉得会。 咁你自己冚自己两把， okay, okay. 你有个咁样嘅提议系错噶。 哎呀，点解会有啊？ 但系咁，如果打打杀杀系咪都唔得噶啦？ 咁唔得，都话杀唔得啦。 杀唔得。 咁金融金融武侠小说里诶，小说点？金融小说咧，佢哋而家好兴改编。啱啱嗱，有一套就系《笑傲江湖》，online 有得玩嘅。 哦，咁死得啦，比武。咁 里边有杀噶啦，有剑噶啦，有魔教喎，任我行魔教教主嚟喎，咁呢咪全部中晒招咯。 其实所以而家咧有好多嘅朋友都话，咁不如你直情唔好俾我哋玩， 唔使打机啦。 因为即系你可能咩都会容易掂到喎。 得一款游戏冇事，冇妖冇怪。 飞行棋 唔系魔 game 啊嘛，讲紧 系 俄罗斯方块。 诶，俄罗斯得唔得啊？ 边个？ 俄罗斯， 你招揽外国势力过嚟， 嗰只砖，嗰只砖点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名佢改衰咗啊！ 佢跌落地啫， 系啊， 跌落地啫， 跌落地你会唔会想影视掉啲乜嘢跌落地先？ 冇啊，咁咪玩先嗱，食鬼又唔玩得，有个鬼字， 系 咪先？诶，孖宝兄弟咧？ 呢个嗱唔知嗱，你 我哋研究孖宝兄弟玩唔玩得啊？ 孖宝兄弟有意外撞车， 系啊，唔得啊，会撞头啊，会撞头，哎呀！ 仲有嗰个妖怪手表一定落得假啦， 咁一定啦， 入唔入得市场啊？ 冇错啦，嗰只 game 啊， 但呢一啲咧只系部分嘅规例啦，我讲唔晒 有咩 game 可以玩咧？我即刻继续讲。 如果我讲多一样嘢嘅话，你就会更加哦，咁就唔想玩啦，系咪？因为咧，其实有阵时我哋而家好多未系会 online 打机嘅，线上打机 系啊， 嘅，佢就讲咗啦，不可以全球同 server。 即係如果你同外地嘅朋友打嘅話咧，又驚你咧即係吸收咗唔同嘅資訊啊， 佢驚你出醜咋。 系咪啊？ 佢惊你同外国 嗱呢一点咧，好多人会话 佢惊正丑啫嘛， 足以冇咗佢哋啊！我哋嗰啲咧连线啊一对啊嗰啲好打啲，但系佢就讲咗啦，不可以全球同 server， 尽量咧即系同外地嘅朋友打嘅时候连线嘅话咧，咁就系唔恰当嘅咁样啦吓。 咩先？即系喺唔同 server 就唔得啊？ 因为以前咧，如果你打机嘅时候咧，你可以拣咧，譬如话你拣亚洲伺服器啊，拣边度都得噶嘛。咁你有机会咧，你拣咗个 server 咧，可能你嗰啲玩家咧。可能是来自欧洲又得，泰国又得，世界各地都得。但 是 他现在就 是同身份的嘛。 是啦，咁他现在就要你，即是其实简单一点，叫你玩内联网游戏。 哦，即是你湖北就在打这个深圳，这样是不是要这样？ 不是，总之你全国就同全国玩。 那你不是全国是咯，或者是省同省玩。 但你想同其他国家的朋友一起， 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人应该玩不到的。 是啦，他就说如果你有这个全球同服的功能的话，是不可以上市。应该要及时删除了相关的功能， 因为他最怕你全球同服就会变成全球中服， 是啦，是啦，有寓意就是说运不动， 同埋我觉得他这个是保护网民的，在这一分钟，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泰国啊、越南最近同我哋嘅火拼就实在太厉害啦。 系啦，网上嘅火拼。 可能佢惊咧，就系如果你喺网上面咧行下打打机，行到村庄嗰度见到个 player 话：，咦，你嚟自边度？个中国嘅咯。喂，泰国人，快啲过嚟呢边。 唔 系，人一杯珍珠奶茶请佢饮啊！咁到时可能佢就惊我哋内地嘅网友咧就受到攻击啦。所以佢而家好好啊。保障我哋自己啦， 系啦， 系啊！我哋唔好同人哋玩啊！人哋好恶嘅，人哋喐啲人攞珍珠奶茶请我哋饮，咁危险、啊！ 我哋冇奶茶咩？我哋自己饮自己嗰啲。 哇！泰国啲榴莲就吉喎，一嘢打落嚟，我哋流血咯！唔好同佢玩，啱啊！ 其实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对于未成年嘅玩家咧，有啲嘅时段限制嗱，呢啲我觉得相对嚟讲可能系合理啲嘅。 即系呢个系啊， 系啦，即系佢话咧，夜晚黑十点到朝头早八点咧，系唔可以提供任何形式嘅游戏服务啦。另外法定嗰啲假日啊，又几多一日啊，打几多个小时啊，佢都有一啲嘅规定喺度嘅。 呢啲系咪咧系 for 呢啲叫做未成年嗰啲小朋友玩嗰啲时限？佢之前都有噶啦， 系啦，可能就再加强咗啦。另外，佢哋成日都话要即系买嗰啲咩计嗰啲金额嗰啲要俾钱噶嘛，充值咁样噶嘛。咁喺唔同嘅年龄咧，每一个月系啦，你哋可以啊使几多钱咧，又有另外嘅演绎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一啲咧，即系都系保障小朋友未成年又 OK 嘅。但系不论大人小朋友嚟讲咧，睇嚟今次。內地都有幾多嘅遊戲要下架噶啦，我估計真係啊。 係 啊，佢哋咧即係一向，因為佢哋嗰個諗法咧，其實都正面嘅，即係因為佢哋真係想咧話大家個思想要正向啲，唔好講打打殺殺，唔好即係咧唔好。唔好洗人脑啊！佢，我觉得佢有咁嘅谂法嘅。即系其实对于小朋友嗰格嚟讲系好啱嘅。即系你成日都话，教佢咧，乖啊，唔好谂嘅嘢啊，帮人啊，即系做一个好人。 死啦！边个 game 系咁噶？最惨打机系啦，一嚟打机就娱乐啦、放松啦，好多观感嘅刺激啦。第二就系佢而家冇年龄分级，即系咧你话如果。 是 不是啊？所谓年龄分级咧，你净系得时间上，好似表面就话啱细路啫。咁但系，譬如你话唔准打妖啊、有鬼嗰啲咧，咁譬如我哋呢几廿岁。你唔驚㗎嘛，你唔會影響到我思維㗎嘛，但你都唔玩得。 你聰明智慧影響唔到你，有啲比較弱啲嘅呢佢又擔心弱啲嗰啲人呢就會哎呀入咗腦啦咁樣。 咁就慘啦，佢出到條街度望到咁多嘢地球很危險喎、啊、真係。 大家得閒喺屋企都係背下唐詩三百首嗰啲啦可以。 有個詩字啊。 sorry, 詩此詩不讀彼詩喎、啊。 Let's rock, let's rock, let's rock and roll 是放肆。 再见再见自由再见，太极乐队禁区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啦，你而家听紧歌系咪？ 系啊。 嗱，我想话酒吧，你哋去过，好多人都去过，而家冇得去啦。而家冇得去啦。其实除咗香港咧，系其实好多世界各地咧，嗰啲酒吧咧都系，就算冇山冇禁度，都系咧，诶，佢哋生意淡薄嘅。 冇错。 系啊，咁啊，但系咧。啊！竟然咧个老板话：哎呀，惨啦，阴公猪啊！大家都冇生意，我又冇生意，咁啲收入点啊？但系又好顾及嗰啲员工噶、哦， 系 咁啊！跟住，哎，我又唔想炒你，就唔想，但我又真系冇粮出俾你、哦，可以点样共度时间？佢突然间坐喺个酒吧嗰度， 系 环顾佢嘅酒吧度，诶、哎，原来我哋都可以有额外嘢可以支持下我嘅员工个波咁样，虽然冇生意， 喺边个地？方啊！ 嗱喺个酒吧里边，其实好多 咩国家嘅酒吧佢哋咁做紧啊？你意思系？ 呢个系美国嘅一间酒吧， 美国 但系咧佢呢样嘢咧， 香港酒吧都有嘅。 香港我觉得都可以效法下，因为呢个系一个酒吧嘅特色嚟嘅。 酒吧嘅特色就有好多酒啦， 系啦， 好多唔同嘅酒杯、酒樽、 咁 酒室，仲有酒室。 咁好，咁走失咗，咁 走失咗 可以点样去帮到员工咧？你谂下啦， 帮 住你把口先啦， 系咪？帮到员工系可以赚到钱嘅嗰件事系。 嗱、又唔可以话赚到钱，但系可以帮到员工一阵子啦。 即系用钱上面帮佢嘅。 啊哈啊哈。 即系定位啊！你讲到咁隐晦嘅， 总之喺个酒吧里边嗰样嘢系我哋普通酒吧都一定见到嘅。 你就捉到六月脱下壳咁啊！你就知道啦。 我估有啲地方可以订标嘅，系唔系无端端嗱唔好饮酒啦？我哋变成咗好似运动场所咁样，大家就嚟标一标佢啦咁样。 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嗱， 攞啲樽嚟打保龄，攞啲樽嚟打保龄，嗰啲酒樽还你冇嘢做，摆晒喺度碌个保龄 系啦，攞啲胶圈咧，你有咁多樽啊嘛？抛个圈咧， 好似 嗰啲嘉年华会啊，睇公仔。 或者咧攞嗰啲酒塞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就玩翻摊。 系或者嗰啲酒塞，你究竟个口可以摆到几多口喺度？ 系啦系啦， 跟住呕翻出嚟咁样。 我哋尽咗力噶啦，尽咗力噶啦，尽咗力噶啦。 呢个咧真系咧，比较系一个酒吧里面一啲特色嚟嘅。咁啊， 我哋头先讲嗰啲都系有嘅。 系我哋尽咗力噶啦。 喂，酒塞啊，同埋啤酒啊， 啤酒女郎啦，咁我嗱我讲埋去到 啤酒罐，啤酒罐，射枪。 好直接嘅嗱，我唔知你哋自己有冇做过呢件事啦。咁我又冇做过嘅，因为我好少去酒吧嘅， 系 啦。 冇人约你啊嘛，系。 酒吧咧，你有冇发现有一个位置咧，系好多世界各地唔同人留低嘅一啲钱币啊、钱。 真系冇留意， 冇留意喎，有咩？ 系啊。点 会有啊？我咪调翻转头嚟问噶。 唔系佢有阵时有啲好似嗰啲壁布板咧，佢就会贴好多留言信箱啊，有人会挤卡片嘅。 嗱嗰啲就有啊，但係咧好多時啲酒吧我見過，點解你哋會冇見過竟然？咁、咧就見到咧好多有埲牆，佢嗱呢個係美國嗰間啦、 哦。 其實好多酒吧，我想話酒店酒吧咧係有埲牆或者有我覺得唔大嘅。如果可能有啲地方就喺張台嗰度鋪住咧，就接曬咧喺每個世界各地嗰啲人嚟幫襯之後咧，佢可能俾可能最低面額嗰張錢，佢哋嘅貨幣就摺咗喺度或者釘入埲牆。咁樣嘅，而呢一間酒吧，佢哋環繞成個老闆坐咗喺度，啊望到，咦？呢度全部都係 好有前途啊，係嘛？ 全部都係錢喎！佢每一次咧，佢都會有遊客咧擺低嘅時候，佢就會釘咗上牆，即係話：咦，嚟自孟加拉嘅人都嚟幫襯我喎咁。 咁佢將呢啲錢分俾啲員工啊？ 其實係啦，佢就話：咦，我哋咪有錢咯，跟住咧，佢真係逐個逐張 掹翻出嚟， 翻落嚟，跟住。佢話真係咧，佢兑現到幾多錢，你知唔知啊？佢兑現到成30,000港元啊，可以。 哇！咁佢真係儲咗好耐喎。 係啊。 O K 喎。 即 係 小成多嗰個道理，大家即係而家要明白。 聚沙成塔，豬仔前鵪鵉道理。 你啟發咗我。 道理嘅。 係啊。 你啟發咗我。 你 屋企咧，成日嗰啲神沙咧，嗰啲大餅咧，屋企嘅，我都有幾個嘅嗰啲咩密實袋嗰啲入住。我諗我應該要翻去兑一兑，可能都可以解到我而家一個燃眉之急。 有噶有噶都 OK 噶真系。 小成都啊，佢话咧诶开业嘅咁耐咧，就开始第一张嘅时候就咦系、啊，不如储起佢啦咁样。咁样整，佢话咁样数数下咧，跟住仲有啲好热心嘅客咧，就帮衬开啊嘛，嚟捐助下佢哋咧，加加埋埋有成30,000多元、啊，跟住咧佢就。各位同事，我哋而家突然间有啲 出一出崩烂晒， 系啦，每人俾少少你哋，咁样就可以即系叫做呢一阵子可以帮补下啦，咁样。 哦，我即刻受到启发咧，我就觉得香港咧嗰啲海源池好危险咯，而家 俾人打劫啊， 即系嗰啲掟开啲龟啊、石像啊，或者啲窿窿罅罅咧，啲人好中意摄啲钱落去噶嘛，平时冇人理噶嘛，1蚊2蚊咁样啦，大件事啦而家。 但我反而调翻转， 系啦，系咪啊？ 系啊， 开始睇啲龟咧，觉得开心啊！我估可能呢一排疫情嘅关系咧，就算大家有钱袋翻喺个。袋度散纸都好啊，唔会攞嚟掉佢。啲龟应该个池度冇咁痛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聯辦主任樂慧寧說，香港回歸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上始終不夠完善，在關鍵時刻會成為致命的隱患，相信所有愛國愛港人士都認同，香港應該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落功夫，不能夠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今日是国家安全教育日，骆慧宁在有关网站致辞，指出去年六月以来持续发生的港独和黑暴等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令到香港的法治核心价值遭受极大冲击，严重破坏香港安定繁荣，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危害国家安全。他呼籲香港全社會都應該要同心抗疫，反對攬炒，人人盡責，就能夠戰勝各種風險挑戰。消委會測試市面24款消毒酒精樣本，發現當中6款含有甲醇，70%樣本酒精濃度較聲稱的低，亦都有70%样本实际容量较声称低，差异最大一款较声称少了超过20%。消委会说，虽然6款含有甲醇的酒精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是在洗伤口的过程中，酒精有机会直接进入血液，可能会经皮肤或者呼吸摄入，长期使用将可能造成慢性中毒或者引致健康问题。消委会又发现24款消毒酒精售价相差超过12倍，建议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应该留意包装上的资料，又指出酒精浓度太高不代表更加有效。 消委会话，今年头三个月接获超过760宗有关防疫用品的投诉，涉及货品延误和退款争议，亦都有消费者投诉卖家收款之后失踪，无法追讨。有个案二月初在社交平台留意到一则代购网站的贴文，并且以300元经流动支付服务 QR code 付款购买日本口罩。卖方表示二月中有货，投诉人期间追问进度，卖方再回复承诺二月20号到货，但投诉人到二月下旬发现有关社交平台专页没有更新，后来对方更加删除社交账号。消委会跟进之后认为有关情况属个人交易，难以调停，建议交由执法部门跟进。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198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2万人死亡。美国的确诊人数突破60万，接近2万6000人死亡。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超过20万人确诊。纽约市大约7900人不治。市长白思豪说，纽约市将会从4月20号起每个星期采购5万套检测工具包，并且正是建设一条能够每个星期生产5万个检测包的生产线。防护用品方面，纽约市目前每个星期可以生产24万个防护面罩、3万套防护衣服，预计到今个月24号每个星期产量将会分别升至46万5千个和10万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3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54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0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6升3.6，阿里巴巴200.4升3.4，小米集团10.58升4毫，融创中国34.35跌1.7，友邦保险70.95跌9.5，美团点评99.55升1.8，盈富基金24.65跌5仙，中国平安77.2跌1毫。龙湖集团37.95跌2.05，信宇光学科技114.1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1，瑞士法郎0.962，澳元0.641，加元1.39，新西兰元0.607，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00点，跌37点。港金现价报159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51美元，卖出172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浸会医院嘅汽车着火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慢线都解封，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映月台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咧，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啦。重复多次啊，就系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咯，跟住浸会医院汽车着火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慢线系解封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在映月台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咧，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四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

晒成首歌，歌词识背晒。但原来嗰首歌推出嘅时候，我系未出世嘅。 正常啊， 我谂呢一样嘢， 佢有啲真系七十年代头嘅时候已经有噶啦嘛。 我睇翻咧，原来有啲嘅歌曲系原来系74年啊，佢嘅一啲嘅专辑嘅歌曲嚟嘅。但我相信，如果我要讲《铁塔凌魂》，大家唔会唔认识啦。 唔知七一定七二噶嘛？ 双星情歌系74年11月推出嘅专辑嗰度。但我真系想讲，原来我同豪仔，我哋两个都未出世。 阿典就出咗威啦，嗰 阵系啦，佢已经系出咗去。 系我出去打滚噶啦。 系啦，尖沙咀 Susie 咪。唱佢咯， 我追捧。 其实本来只歌叫咩名啊？尖沙咀 Jackie 系啊， 即系但系我头先我睇到嗰阵时，我以为因为我就知道呢啲歌系好似陪住我成长嘅， 冇错冇错。 但冇谂过原来喺我出世之前已经出现咗。但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是、阿 Sam 嘅歌咧，真系可以话反映住每一个年代嘅歌曲嚟、 啊，甚至乎 我细个啊。即系真系吓，真系小 fans 嚟嘅又系， 又系小 fans。 你喺电台有冇见过阿 Sam 哥啊？ 呢个真系冇见过，我都 系啊， 系啊。啊，唔系好似有见过，佢好似有嚟过做宣传噶，系咪啊？ 有啫，但系你冇。 不过真系好，哎呀，唔知啦， 系 啊，神龙见首啦。 翻开嗰本明州咧，跟住中间咪有内页嘅。 你又搣咗佢出嚟？ 哎，我就系将搣嗰个内页里边咧，就黐上喺我屋企，就有其中一张。 哇，犀利！我觉得咧，嗱，如果你话讲《我们的许冠杰》咧，今日咧就讲歌曲啦。 系， 其实如果你揾一集讲《我们的许冠杰》电影咧，又系一集都做唔完噶。 我哋下集可以嚟嚟呢个下集 先嚟歌曲先。 嗱，如果我哋头先讲到歌曲咧，佢真系反映住每一个年代啊，唔同嘅实况系点嘅话，我谂呢一集嘅歌曲，即系我觉得头条啊，即系我哋咪话讽刺时弊嘅。 系啊，系啊。 阿 Sam 嘅歌真系， 即系行到最前尖啊！ 同我哋平时即系好多嘅歌手，我哋嘅金曲都系一啲嘅情歌里边咧，佢一个好大嘅唔同嘅，佢就即系讲紧每一个年代，不论你系打工仔做紧啲乜嘢啦，学生哥做紧啲乜嘢啦，所有人做紧啲乜嘢，我哋个时代发生嘅咩事，听就真系知噶啦。 譬如呢一首啦。其实冇勾到噶， 埋身契嗰啲字系啱晒噶。 系啊，即系佢发起浪礼要你战师弟啊， 啊 我哋都咩冇咩冇得计啊嗰啲咧。咁同而家打工仔有咩分别先得噶？ 另外一个咧，同我哋而家嘅现实好一样，啊、即系而家听都得噶。另外一首歌，譬如《加价热潮》啦，你怕我怕个个怕，烟加酒加屋租加巴士加的士加芝士乜都加，即系总之就系加咁样咧。啊，你听翻嘅时候又真系，即系代表。住嗰个年代咧，就系咩都系加紧个价钱就加紧咁样咯。 其实到今天咪又 系一 样， 系啊，冇停过的、 啊、真 系咪？当然啦，你话而家呢轮疫情啊，冇得加价啦。咁但系之前有边一忽你会话哇平咗啊平咗啊冇噶，真系。 而家咧即系冇贵到啫嘛，都冇平到啊，系咪先？ 哇！我特别中意呢一句咧，即系燃油啊，七个六咧，但系因为佢明明好多油嘅，我哋成日而家大家就懒喺学术就话。点解咧就有加冇减啊？又或者咧成日都滞后反应，跟明明国际油价都减噶咯。 我哋依然系咁， 香港啲零售油价都十几蚊嘅，真系、 啊、 哇！如果呢个数字系真嘅咧，阿田啊，佢当年嘅时候每公升就七个几， 系啦，而家 都而家系十七个几，而家、 啊、 哇咁，我所以你话咧，许冠杰嘅歌咧，究竟有啲咩好实际作用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我真系记录历史喎！ 啊，绝对系啊！嗱，譬如另外一首头先你话卖身剧就讲紧打工仔嘅心酸啦，佢、 啊啊啊、 都讲几多咧？就系、是、一啲小人物、小市民嘅心酸嘅。 系、 啊、半斤八两冇得唔提啦啩？ 系、 啊、我哋呢班打工仔要点啊？通街走都系直头系啊，坏肠胃啊！啊，系咪啊？搵多些少到月底都唔够使啊！咪话冇乜所谓，点会唔系经典嘅金曲啊？ 我哋呢班。追拜波斯玉啲发威， 家都系噶，即系我哋话疫情底下咧，你谂住即系老细会唔会同你系共度时间啊？会唔会即系真系将政府啲补助就会全数俾你咧、 嗯？ 你都知道，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 嗰两个字我哋仲讲唔讲到噶？而家 嗰只字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咯。 系真系吹。 涨到咧，真系哇咁咯，冇啦，系啊。 除咗打工仔嗰样嘢啦，我仲觉得阿 Sam 哥咧，佢系可以系唔同层面都掂到嘅。 系 中意打麻雀嘅，有打雀英雄传。你想识女仔嘅，有 十个 女 仔。 下一句系咩啊？ 十个女仔， 你谂下呢句八个字咋？喂，金句嚟噶，到而家唔系十个女仔九个认世啊，都仲系系咪？ 有啲会认大嘅， 系咪啊？好系啦，嗱有啲学生咧，佢又有一啲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拍拖啦，系咪？ 系冇错。 另外我自己有一个我觉得几正嘅，系佢讲到香港人嘅心声，就是、永远都希望可以有望财神都， 系啊冇错，即系呢个每年新年咧都一定会有咁样。其实头先阿祖咧佢拣嘅呢一系列嘅歌曲咧，除咗你话佢系即系反映社会讽刺时弊之外咧。如果你從咧即係填詞嘅角度咧，你有冇發現都係廣東口語嚟㗎、欸？ 絕對係 啊！ 係 啊！ 都話佢唱廣東歌㗎嘛？ 係啊！嗰陣時佢同黎比得咧，其實即係最近都有啲文章就介紹翻咧、嗯，就唔係淨係阿許冠傑自己一個人嘅作品啦。 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呢兩位嘅朋友填曬大部分嘅歌詞 好犀利！最緊要係咩咧？嗱。廣東口語入歌詞啦、嗯，其實而家買少見少嘅，因為而家我哋變翻咧，好似你好快就會覺得 書面語 啦，覺得俗啊，冇理由 最容易嘅而家聽，但你嗰陣時聽，你覺得喂咁樣先至即係噏緊我哋個 language 喎，有 啲 感 覺。佢好多嗰啲叫做咧口語化到正，譬如頭先講話，頭先你分開講吹漲啊嗰啲，我哋會覺得係俗語噶嘛。 啊，俗語啊！ 我頭先我有驚嘅，我唔知道夠唔夠膽講嘅。 即係但係咁係歌詞，我哋都係講係演繹翻個歌詞。譬如猛鏡啊呢啲咧，即係成根本就 當年嘅一啲廣東俗語咯。 嗱、譬如佢有另外一啲嘅歌曲咧，都係話呢啲諷刺時弊啦。咪當我老襯啦， 係 咪？濟水嘅時候佢會整首濟水歌嘅喎，你都會同大家講喂有酒就今朝醉啦。 冇錯， 呢一啲咧你可以話係。俗语，但系同时间呢啲咪我哋平时日常生活讲嘅嘢咯。 即系社会嘅生活状况，去唱一首歌出嚟咯。 你如果咧 代表人系发出嚟嘅心声啦、 啊。你谂翻咧，近日我哋有啲新歌都有 plug 咧。 嗯， 佢嗰只歌如果你唔用广东话咧去唱或者填嗰个词咧。你係冇咗個意思嘅，譬如我哋之前咪成日都播， 衰個制度啊， 唔係冇錯啦。通常嗰只係衰個制度，你話誒書面語先至好嘅，將佢變翻書面語點寫先得㗎？啊，錯在那個制的按鈕上邊，咁啊成件事唔同咗咯喎，係咪啊？ 讀文言文啦， 係啦，即係證明咧，其實佢係話咗俾你聽廣東話咧。你雖然覺得係好似好市井， 嗯、 但係咧佢嘅獨特價值又好高嘅。嗱，但係咁點解我特別要強調話佢啲廣東歌有所謂廣東俗語市井一面？但是偏偏佢又可以驾驭到一啲咧，好文青啊，用我哋而家嘅讲法咧，书面入词，但系文青气息好浓厚添噶。 我会话咧，下一个类别我会形容嘅咧，就是、一啲阿 Sam 嘅好励志嘅歌。嗱，嗰啲励志咧，同大家嗰个好生活化嘅，例如《浪子心声》，我会系其中一个例子。当大家喺度听住《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好显浅嘅字嚟嘅咋。但系呢啲顯淺嘅字，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道理，都陪住我哋成長。 你話難分真與假，會唔會呼應翻十個女仔九個形勢？ 榮華善伴水滴不分差，無知井裡蛙，徒望添聲價，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 你谂下，同头先啲歌词争几远啊？目光如麻啦，白璧无瑕啦，禅伴水滴不分差。佢、就唔系广东俗语啦，呢啲系好明显真系书面嘅，即系文字嚟噶嘛。但系佢你发觉。点解阿 Sam 唱出嚟咧？你又唔会觉得佢装腔作势？唔会噶， 嗰种精炼度系将嗰啲文字提升到咧，用几个字，即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一啲嘅鼓励性嘅说话，即系同大家讲，其实系啊 ，that's life， 生活就 系 咁样噶啦。 系 即系讲对住， 佢真系好犀利咯。即系你落讲啊，我哋广东话嘅俗语又好，我哋好市井，好似好市井嗰啲词啊，喺个歌里 面又得，哇靓到呢啲字咧，几个字系好似代表咗好多嘢嘅歌又。 所以我睇翻，我睇翻 得慢歌又得。 系啊，最近有篇文咧就讲，譬如话呢只歌咧，咁其实就系许冠杰同埋黎比得合填啊嘛。咁、咧有人又讲翻咧，佢话原来嗰阵时黎比得咧嗰啲词系巴闭到点咧？佢话咧有个歌手咧，我冇记错好似大 L 啊，佢就话喂，你几时可以帮我写只歌啊？咁样，跟住黎比得就话你有咩俾我？佢话你要咩我俾你，我要一架车。佢话大 L 即刻俾咗架车佢， 就为咗求一首， 就为咗求一首词，即系话当年嘅黎比得。但系你而家发觉，梗系值啦。嗰架车你会唔会揸到由七十年揸到而家2021、2022年咧？都揸唔到咁耐啦。佢呢首词系咪先？ 系啊，原来即系四十几 年。坦克车我都俾啊！如果我有真系， 我真系唔知讲乜嘢啦。呢类型嘅例子，除咗浪子心声咁精炼嘅字，但系又唱得到入你个心坎。我觉得世事如棋都系另外一首经典嘅作品嚟噶，因为每局都光怪陆离，醉情醉语，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啊！里面嗰啲字就系咁精简，但系又真系话俾你知，人生就系咁噶啦，好似一局棋一样啊！ 系啊，啲阿伯捉棋俾人捉嗰阵，佢都发觉 2000蚊，2000蚊 捉棋，原来系捉棋嗰个人啊！ 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 嚟嘅呢一首咧，我决定我讲少啲，因为我想听耐啲嘅。 好啊。 如果话好多唔同励志嘅歌，用歌词同大家分享嘅话咧。我自己可能又近我年代，因为呢个真系出咗世啦。 系 沉默是金系，我觉得对好多人嘅一个提醒嚟嘅。 系 即系当年佢同阿哥哥一齐合唱呢首歌，亦都有阿 Sam 哥嘅自己嘅独唱版本啦。好简单，里面歌词提到咧，其实有阵时即系讲少啲嘢，可能系王道嚟嘅， 系啊， 系需要嘅。 所以我有听过噶，阿华原来除咗中意唱《谁轻轻叫唤我》咧， 系 佢其实系播《沉默是金》噶。 呢个系自己生命里面嘅主旋律啦，系嘛？ 咁容唔容许我呢只歌，我就拣咗有哥哥版本 啦。好啊， 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 任你怎说， 我都估到你噶。 我睇住你揿掣，我梗系唔俾你独唱啦，系咪先？ 好嘢，好嘢！阿姐冇得合唱，头先真系。 沉默是金啊，呢个咧就系哥哥同埋阿许冠杰嘅版本啦。讲咗咁多反映现实啊励志嘅歌，其实咧阿 Sam 咧都有好多咧好出名嘅情歌嘅。 系啊系啊系啊。 譬如佢第一首啦，呢首真系唔知道。原来佢喺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首冠军歌， 哇，系啊， 系边一首呢？ 系边首啊？ 双星情歌，系呢个系即系第一首系。 系咪即系 佢嘅冠军歌咯？ 你又想 我真啲想坐地啦， 真系唔好乱咁唱啊！呢一首小心啊！ 共对庆州飘， 又要共对庆州飘，互传誓约庆春晓。 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的缘分。 我想问下，有几多人听紧呢只歌嘅时候系谂紧地下版噶？点解会咁嘅？呢只歌咧，即系夸张到咁嘅，真系嗬！ 仲 有小我读小学定中学嘅时候已经听地下版噶啦。 啊，系噶都 好夸张啊！真 系，我哋不如跳咗呢首歌，我跟住唱错地下版。 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佢明明系1974年嘅版本嚟，我见到 系啊系啊。 喂，大佬啊，我读到小学嘅时候都已经过咗成10年都有多啦。哇，证明嗰阵时除咗继续流行之外咧， 系 大家有一个二次创作俾佢嘅， 不停有创作， 好犀利真系。 系啊，情歌咧唔止呢首嘅，譬如我觉得《难忘你》啊，《夜半听私语》啊，等等都系好 sweet 嘅歌啦。 我觉得印象嗰阵时 系 好好嘅。 印象哇！ 谁令我当晚都系地下版嘅有， 但系如果其实阿 Sam 嘅歌真系可以播 好多 年 啦， 你都仲未有嗰个叫鼓励啊，佳， 所以我点都要整一首阿 Sam 同我哋好多香港人打气嘅歌曲咧，就作为我哋呢半个钟头我们的歌神许冠杰啊嘅一个总结。当年佢即系出做好多啦。到每一次咧，我哋香港遇到啲乜嘢风风雨雨咧，阿 Sam 哥都会走翻出嚟同大家讲，最紧要乜嘢啊？沙士嘅时候就叫大家要继续微笑啊！ 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吸。人生没有大不了，处身苦月也轻笑，你会发觉重要事完事了事， 多可笑也做微笑，纵使悲伤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 微妙人生。 8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数超过120,000。在亚洲，南韩单日新增27宗确诊病例，连续14日少于100人新增确诊。一名60多岁由美国入境的男子违反居家隔离令，成为当地首名违反规定被捕的人士。共同社报道，日本过去一日新增481人确诊，累计超过8000人染病。厚生劳动省话，若果日本不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将会造成超过400,000人死亡。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8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5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0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6升3.6，阿里巴巴200.6升3.6，小米集团10.52升3.4，融创中国34.4跌1.65，友邦保险70.85跌1.05，美团点评99.5升1.75，盈富基金24.65跌5仙， 中国平安77.05跌2.5，龙湖集团37.95跌2.05，信宇光学科技114.1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776，瑞士法郎8.069，澳元4.969，加元5.579，新西兰元4.711，欧元8.5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23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5,9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0.08美元，卖出1,72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前少少近住沙福道有道路工程和希福道，现在封了中慢线，而近住沙福道就封了慢线，所以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挤塞，就是受修路工程影响，现在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香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联合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横头磡东道一段咧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CIBS 行真的是整队一起行， 团体精神嘛。 我们呢 MTS 虽然是一间身体弱学校，但我哋咧都做过一啲好有挑战性嘅嘢， 要努力完成，晒强自信心大咗。 我哋心里边有团火， 训练我哋嘅学生遇到困难嘅时候继续努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我哋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个游戏噶啦，啱啲。 系啊，我哋咧就会有猜猜我是谁。嗱，呢几个礼拜咧个玩法咧转咗少少嘅，同好多唔同行业嘅术语有关嘅。 冇错，冇错，冇错。 所以今日咧，大家咧除咗咧就系打电话嚟参加，除咗我哋可以问你之外咧，我哋更加想啊早啲咧就开定个题，话俾大家知咧，你哋有啲乜嘢唔同行业嘅术语，又我哋系咩行业都得，定 咩都得啦， 咩行业嘅术语都得。你知道，你嚟考翻我哋嘅话咧，你个问题问。咗嘅话咧，我哋就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啦。 冇错，咁啊，放心啦。如果你话咧，我冇术语，我就系想答你哋问题，我哋一样有准备嘅吓。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咯。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云端储存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因为贪佢够方便，又冇地域限制，所以越嚟越多机构同埋个人会选择使用。所以我哋更加应该要注意佢嘅保安风险。譬如唔想数据资料泄漏，咁就要用云端账户设定一个严谨嘅密码，仲要定期更改。如果云端服务商有提供双重认证，例如可以用指纹、 数码证书等等，最好就用他们了。而为了保护资料，除了要了解并且记录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资料的种类之外，亦都应该帮档案或者资料夹预设合适的存取权限，审慎考虑是否有需要将敏感资料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如果真的要储存敏感资料的时候，应该先将资料加密才好上传去到云端。而当要传送资料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加密的通讯渠道，例如是保密插口层 SSL， 那就更加稳阵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我哋呼吁电话啦，8723888，8723888啦，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换諗定啲术语啦，咁样。即讲唔讲得疫情新闻好呢，定係我哋讲啲开心啲嘅呢？ 冇问题，我觉得而家大家都将个疫情呢睇得好，希望我哋疫情一讲就会话琴日三个确诊啦。即嗰件事係好似有进展，但大家真係唔好松懈呀、啊。 唔係啦，但因为嗰疫情新闻呢，就我哋见到海港城里面十室九空呢、哦。我今日本来即係如果好快讲呢、這个。 我觉得都可以讲呢个都 係。係啊，好惨啊而家。 或者如果嗰区嘅 sales 门呢，究竟真实嘅情况系点，你又可以同我哋分享。 即係我哋见到新闻呢，就海港城就十室九空呢，有好多间铺头就已经结业啦。咁、然后甚至乎呢一啲好旗舰店啊大牌子呢，即係嗰个哇咩天奴呢，佢都竟然都已经关埋门添，撤走咗。咁其中一单呢令人觉得好震惊嘅，就係佢有一间卖鞋呀童装嗰啲呢，就话佢呢直接嗰、那个店主呀，佢就落闸掟低锁匙，鞋都唔执，货都唔要，直接走人。咁、所以呢、个业主呢出封信就追返佢呢，就係喂签咗两年约㗎喎。你有一年你有一年你就走咗喎大佬啊咁样。 但我估呢嗰、个情况即係可能恶劣到个地步，就係、我都唔知嚟緊嗰年嗰啲租点交。因为真係冇生意冇人流，咁点算呢咁样。 唔係实在太贵租囉，成日都係讲緊即係呀，好生意嘅好嘅时候呢，係个个都揸住哇咩细细嘅一间铺五十尺佢都租嘅，都好多钱都租嘅。但係问题係而家咁嘅时势，但又好似即係唔係好见到话大家共度时间吓。 佢减极都唔够你蚀啊。 都嗰啲老板都分分钟即係个个都系想希望攞离场，我唔租啦。都话好似同业主倾唔得掂当。 其实唔单止即係我有问过一啲呢，即係做老板嘅，佢哋就做零售业嘅朋友嘅。佢哋话其实个情况已经唔止系咁啦。即係嗰个点为之唔止呢，就係而家就算我嗰、那个遇到个好嘅业主。 係 啦，佢有佢就可以俾我减租。 咁 但个问题系我望唔到将来，因为佢而家计紧嗰条数，因为计紧将来嗰条数系话嗱，当我买衫嘅春季卖完啦，夏季已经入咗货噶啦，有啲已经要 cut 单啦，系话，因为根本就冇人买衫，我再入咁多货嘅话咧，我就自己就死得更加快添。但佢就话其实而家你已经系要编排紧秋季啊、冬季啊各样嘅嘢，各样嘅嘢系点样，嗰条数点样行嘅话咧，系话我点预测啊？我仲要继续抌钱出去嘅话，咁就即系我个氹好似越嚟越深，我 系 咪究竟系掘紧个井俾自己咧？咁样 嗱，其实咧又容易理解嘅，因为咧佢而家讲啲即系所谓执笠嗰啲咧，又或者结业嗰啲咧，佢都系一啲即系奢侈牌子咧，或者系啲即系服装啊， 咁服装 时装，咁可能咧你会话。呢、這个真系唔好，唔系必须咯。即系嗱，有啲人计咧就话，如果你而家有100蚊嘅话咧，你会买咩啊？你一系就买口罩，一系如果你有口罩就买防疫用品，再咪就买嘢食，一系就买厕纸， 或者唔用咯， 或者唔用，系啦。咁你会去到好后嗰格咧，即系我谂你系去到好多闲钱啊！即系话我屋企有好多戴口罩啦，有唔同防疫用品，同埋我见到我未来十年会俾人炒嘅，咁我咪攞去买。 唔系，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 可能你先至会买咯。 我本身有钱。我都冇得揸住个名牌袋，我俾边个睇啊？ 系啊， 咁我着嚟做乜嘢啊？咁你买嚟做乜嘢？都系另外一个谂法嚟。 咁然后咧，佢与此同时咧，嗰啲叫做市场边一啲系逆市奇葩咧，企得稳冇接档嘅咧？ 咁咪就系话嗰啲游戏机啊、电脑嗰啲咧？ 啊，唔系，即系如果都系讲紧啲实体零售嗰啲咧，咁佢哋今日都有举例子，佢话。 咧嗰间冇嘢，好激嗰啲糖咧， 嗰、啊那个先系趁低吸纳啊佢， 系超市类别咯， 超市类别系啦，里边真系好多人嘅、哦，所以有阵时咧，如果你话你做老细咧，可能你话点解咁唔公平嘅、嗯，即系你以为觉得所谓唔公平就系、是，哇，大家都系开铺啦，但系原来咧，而家我哋呢啲铺咧就拍乌蝇，佢哋嗰啲咧每一件货品平过你个牌子十倍，但系佢而家就奇门如市，好多人嚟帮衬。 喂、哦，通常都系讲紧咧，即系就算喺呢啲时候啊，乜嘢系必需品，乜嘢系日常生活，四个字系好紧要嘅。 即系衣食住行 必需品， 必须咯。但有一啲就好似唔系必须，同埋咧，如果你喺街度咧，你要拥有佢嘅话咧，你要除口罩嗰啲话咧，好似话珍珠奶茶嘅铺头咧，有一。半都做唔住啦，原因就係、 是、 你而家就算你想飲杯嘢，你冇選擇除一個口 罩。外賣咯， 但你好少，譬如嗱，你翻工， 其實珍珠奶茶本身都係外賣噶啦。 好多時候你買咗一杯，你就即刻就飲噶啦嘛，係咪？即係或者你行緊街咁，我會買一杯，可能亦都會有啲係我翻工咁，我食 lunch 嗰陣時買一杯，翻上 office 飲啦，都仲會有嘅。但係話生意，起碼如果你就咁計嘅話， 咁我都信嘅。 你唔會夠大膽剝低個口罩嚟飲杯奶茶啩？ 其實我個人咧，我真係都係嗰句。如果你条街道咧，又冇人兜兜面喺你面前咧，我个人啫，我唔敢劝你，我 系 会够胆嘅。因为你自己， 你行边条街会真系冇人兜兜面过嚟咧？ 唔系啊，而家譬如我试过喺荃湾度咧，佢都有卖珍珠奶茶噶。我买一个喺路德维，因为不过路德维都已经接咗好多档啊，阴公嗰个重灾区啊， 重灾区我见到 重灾区啊， 嗰边有。 咁我买一杯珍珠奶茶咧，我真系扮喺路边度咧，我试过两次噶啦。我买咗个菠萝包，因为嗰阵时咧，个按摩店未闩，未关门。仲可以按啊嘛，咁我食唔切饭咧，我就拍个菠萝包就算啦。咁我谂紧，我边度食好咧？费事喺个铺头里边食啦，嗰度即系仲多人啊嘛。咁我挨条街道咧， 街道又冇乜人。 佢条街就唔系好多人，同埋佢唔会真系咧行到你个菠萝包面前，喺你面前再讲句嘢打个黑黐。咁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仲安全过匿喺个店度食嘢噶。 嗱，我就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譬如我以前我会买杯珍珠奶茶咧，边度买咧？铜锣湾区。 O K。 嗱，少咗好多人啦，但系同小人呢两个字咧系冇关系嘅，依然系好多人。人 系啦，所以我又奇怪，有啲都仲好多人 嘅 真系。 但你见到嗰啲嘅，譬如嗰人就多啦，人流多，但系譬如珍珠奶茶铺头嗰啲都多噶，但系接咗嘅都唔少啦，买嘅人就真系更加少咯。 系啊，所以你见到今日呢几个所谓铺租咧有呢啲咁大嘅退租潮咧，其实都真系疫症就算好翻咧，你都知道佢唔会咧同你有一个戏剧反弹，就系话好嘢，我哋今日宣布疫症全部告退咯，哇，即刻租翻晒先， 唔 会嘅阴公猪啊， 真系要有个即系叫回复嗰个期啊，大家都会担心话几时又，因为医生教授都要话可能会即系去到好后期先会真系完晒咁样。 咁我讲个好消息啊，同于疫情嚟完呢一 part 我都好嘅。 好啊，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业界，嗱，当然啦，政府就好多钱抌咗出嚟啦，都真系大大力支持噶啦。但有一啲唔同业界，譬如我自己，我认知舞台剧嘅业界啦，都有一啲好心人嘅。 点啊点啊！ 因为就见到咧，有好多同行嘅朋友咧，真系冇人工，冇公开，因为尤其是我嗰个行业就更加系多自由身嘅工作者啦。咁就算政府你攞到咁好彩攞到政府嘅补助啦，可能攞晒咧10,000蚊咁样咧，但你讲紧可能有9个月冇人工。工嘅话，你除翻每个月1,000蚊，真系买嚟净系食，你餐餐食蕉啊，系啊，你都唔够钱买蕉嚟食啊，真系咁样。所以咧，其实有唔同嘅朋友，譬如其中一个嘅团体咧，就 系 苏玉华啦，潘灿良，佢哋三个朋友一齐做嘅 Project Runabout 咧，就系连续3年咧都做咗啲舞台剧嘅演出嘅。咁我知道咧，佢哋就好好啊，会搞一个活动叫做不日上映。咩叫不日上映咧？就净系做一个独剧嘅表演，就咧用呢个方法咧，将佢哋之前做舞台剧可能系赚咗嘅一啲钱咧，就回馈翻佢个业界，就 系 搵一啲好多人可以读嘅剧本。之后佢话不日上映唔知几时噶，因为唔知几时啲剧场先开翻嘛。但系咧佢就会制造一啲嘅就业嘅机会，就搵多啲嘅朋友。如果你哋系有呢个需要嘅话咧，嚟读我哋个剧场度，读帮手演绎个剧本，跟住就会即刻出粮俾佢哋。 哦，咁样啊， 系啦，嗱呢啲就系佢哋之前嗱，但系我想讲唔单止系佢嘅，起码我喺我业界，我仲知道另外嘅单位咧，都喺度发起嘅一啲嘅单位。 就是、一啲好心人嘅計劃。 OK， 就是、可能誒、okay. 哎、我自己都喺呢個業界，呢個業界幫過我嘅。有啲咧就誒唔使出名嘅。總之誒、業界有好多師兄師妹，佢哋個個都誒未有工作啊嘅話，咁我攞啲錢出嚟啊，攞啲錢出嚟，希望可以咧喺呢個時候解誒幫到佢哋嘅燃眉之急咁樣。 係啊，哇！呢個時候我覺得誒係、要同大家打氣 啊，鼓勵啊，即係其實各行各業都可以考慮一下，你可以回饋翻你哋個行業，幫一啲可能係年輕啲嘅、經驗少啲嘅，佢哋都要生活，佢哋都要開支噶嘛。 係啊，雖然壓力係山大嚇，不過總有可以將呢座山移走嘅一天嘅。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奔驰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不停地在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涉险，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穷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 Michael C 的愚公啊，哎呀，我们玩游戏之前呢，我都想讲返个趣闻，等大家平衡下开心下先。 好，再呼吁电话先下。 好啊，再呼吁。 电话号码18723888，我是谁，12点半之后呢接你电话啦。咁而家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呢出问题嚟考下我哋。考下我哋嗰啲嘅你哋 行业俗语。 你哋嘅行内俗语。 係 啦。有个行各业呢我哋未接触过嘅都可以打过嚟考下我哋。 冇错冇错。 电台有冇一啲俗语可以考返佢哋叫佢哋估㗎。 考粉囉。都经常食㗎啦係咪。 係囉，但呢啲我諗係好多行业都有。 係我哋咁。 係囉，所以又唔係独 立。係囉。刺痛人哋嘅痛点。 好啦，我哋讲返啲开心嘅新闻先啦。真係。日本呢佢哋而家最近呢原来多咗一个呢新嘅网上玩法呢。就叫做斗呃拉嘅玩法。 哦，咁呢个不嬲都玩紧噶啦， 系咯。 唔系，但系嗰啲斗呃咧系明呃噶。譬如咧，我哋以前嗰啲所谓呃拉咧，可能就系你见到桂花田好慵懒咁样咧，坐喺呢个咖啡店度，然后不经意咧， 换咗个主角先啦，唔好意思。 哦，咁先呃到噶嘛，系啦。然后不经意咧就搜出佢只手咧，表面上就话阳光真好哦，实际上就想望住佢中间咧九卡嗰粒戒指啦，系啦，同埋咧嗰条咩比基尼嘅车匙啦咁样。咁啲人就 系 所谓呃拉，以前系咁样噶嘛，低调呃拉噶嘛。我唔系想呃拉嘅。我谂住同你分享阳光嘅喜悦啫嘛， 但系嗰粒石啱啱仲要俾个太阳照射， 系啦，嗱呢啲就系以前暗呃拉，但系而家佢哋话兴嗰种玩法咧，就摆到明呃拉。 哦，一嚟就除咗件衫去咁样系咪啊？ 唔系，嗱，佢系一个咧延续性嘅呃拉活动嚟嘅，即系佢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肯咧俾每一个 like 咧，我呢一个嘅出嗰个 post 咧，佢就会有变化嘅。 佢就会有变化嘅。 点为之变化？ 咩意思咧？嗱， 譬如佢要影樱花咁计啊，如果佢俾一个 like 咧，可能咧有一扎樱花变咗红色。 嗱、 啊，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就得噶。佢话咧有个阿爸咧，日本咧佢就即系赶呢个热潮啊嘛。佢就话咧咁啱咧，佢个女咧就扭嗰啲扭蛋公仔咧，就抽咗一粒咧石头。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咪话日本咧，佢哋觉得抗疫靠石头都得嘅。 哦，记得有少少系。 咁咧佢就其中佢哋连玩具都有，真系拧咗粒石头出嚟，系不过个颜色几靓啦咁样。咁佢老豆就好开心，佢就话：阿女啊，我可唔可以咧摆上去呃 like 啊？咁样，佢个女就话得，但系你呃 like 个玩法咧就要系每一个 like 俾一 yen。 点 俾一 yen 边度啊？ 俾个女啊？ 系啦，佢话如果我俾你摆呢张相上个网度， 石系个女嘅。 系啦，如果咧有一个网民俾咗一个 like 咧，爸爸你要俾一蚊我，系 yen 啫，一 yen。咁咧，所以咧佢老豆开头就话：切。我哋又唔系名人，那个 Twitter 咧好似得一百个 friend 都唔够，比极咪一百 yen， 就算你话咧 转载嘅，那个阿爸唔识计呢条数， 喂，哎呀，转载我哋又唔系名人， 系 啦，咁佢就话好啦，我同你玩呢个呃 like 游戏啦，咁样， 好啊，一 yen 就一 yen 啦， 系啦，佢第一日摆上去，过咗两个钟定三个钟，佢话阿女啊。可唔可以截数啊？ 两个钟啫喎， 破产啦系咪啊？ 因为佢发现咧已经有3000个 like 咗。 有三 转载啊嘛， 我想问一下个原因系咪因为佢喺个嗱，除咗张相， 冇有呃 like 啊， 都有文字啊，里面 有文字啊。 总之你、like、 你肯俾一 yen 你肯俾一个 like 咧，我就会俾我女一 yen。 系啦，咁就有文字系会搞 啦，咁就好多好事之徒咧就话喂，咁我帮你个女啦。佢最后咧，佢同个女商量咧就话，我求下你啊，老豆求下你啊，接龙啦，我哋有时间嘅，唔可以无止境嘅。 跟住阿女就加一句，嗱，老豆而家加咗啊，话有时间限制。大家要喺几点之前俾 like， 我老头死得仲快啊！ 系啊，咁结果咧，佢就截龙啦。我头先睇翻咧，佢截龙嘅时间咧， 3个钟头 食 嘅 cut 啦嘛。系啊，佢截到咧就话咧，今日嘅凌晨就要 cut 啦，即系当咧一日之内咁样咧。咁结果咧，点解咧？因为佢截龙前咧已经去到1.3万个 like 啦， 系 最后佢埋单计数咧就系19.3万个 like， 19点， 佢总共咧就要俾19万 yen 啦，够3000蚊唔好计佢啦，19万 yen 啦。佢哋計咗啦，折合港幣14000蚊。 哇！ 冇錯，如果佢唔截龍咧，就仲大件事。佢話因為咧，後來咧嗰個 like 嘅人數咧已經去到31万啦。 所以喺呢，我諗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嘅話咧，所有老婆。Winnie， 如果你咧想问你老公攞多啲家用嘅话，呢个系一个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噶。 系啦，咁佢有啲咩其他角色各样呃 like 嘅方法？因为你大概明佢个原理咧，就系佢嗰样嘢系互动嘅，佢唔系头先阿田 show 只戒指咧，你就算有一万个 like， 佢只戒指都系咁大粒嘅啫嘛，佢唔会变噶。佢哋而家开始有互动咧，譬如第二款系咩咧？佢话有个插画家咧，佢就画咗只歌姬，咪好短嘅只脚，大家有印象咧。总之一 只狗嘅品种， 系啦，嗰只狗好短，肥肥。 以为你讲紧日本嗰只嗰个歌姬咧， 哦，唔系唱歌嗰啲， 系啊， 好啦， 系啊，点解仲话人哋个歌姬只脚好短啊？咁样 唔同人有唔同嘅谂法嘅。 好啦，咁佢点玩啊？点样呃 like 啊？点样呃 like 啊？ 点样 要互动噶？你越多 like 我就会 得。咁佢话都系歌姬啦。咁可能咧，如果咧，如果有人 like 佢咧，佢就帮佢嗰个人嗰只狗画一幅画。 咁样就唔系太正路，同埋咧，佢冇个变化， 同脚长有冇关系？ 有。 有冇得会变长到对脚？ 会 吓点啊？ 画啫嘛， 画长对脚。 于是乎咧，佢就话你每俾一个 like 咧，我就会加1mm 嗰只脚嘅长度。咁结果咧，只脚就变咗点咧？譬如开头咧就系啊，好得意啊！佢开头就贴地啦，跟住咧第二幅画咧就多咗唔知1000个 like 咧，佢就变咗咧好似一只大单狗。佢画埋只大单狗嘅隔篱嘅，就开始咁长啦。第三句咧就直情好似一个巨人咁长啦。咁然后最后咧就话到只歌姬擒咗上只双层巴士度啦。喺灯柱个柱顶度屙尿啦， 呢个 即系因为已经高到咁样啦嘛，好多嘅。咁然后仲有啲人呃 like 咧，阿祖可以玩呢个啊。 咩啊？ 佢话咧，你肯俾一个 like， 越多 like 咧，我就会着翻咧相同 like 嗰个价钱嘅衫出嚟。你有100个 like， 我就着一件100蚊嘅衫。 哇！ 你有1000个 like， 我就着件1000蚊嘅衫。 我试下， 呢个试唔试啊？真系，好啦， 可以挑战啊！ 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同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下午两点举行记者会，公布中学文凭考试的安排。考评局上个月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今年文凭试延期至今个月24日开考。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的考试取消。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香港回归以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上始终不够完善，在关键时刻会成为致命的隐患，相信所有爱国爱港人士都认同。香港应该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层面落功夫，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今日是国家安全教育日，骆惠宁在有关网站致辞，指出去年六月以来持续发生的港独和黑暴等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令到香港的法治核心价值遭受极大冲击，严重破坏香港安定繁荣，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危害国家安全。他呼吁香港全社会都应该要同心抗疫，反对滥炒，人人尽责，就能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消委会话，今年头三个月接获超过760宗有关防疫用品的投诉，涉及货品延误和退款争议，亦都有消费者投诉卖家收款之后失踪，无法追讨。有个案二月初在社交平台留意到一则代购网站的贴文，并且以300元经流动支付服务 QR Code 付款购买日本口罩。买方说二月中有货，投诉人期间追问进度，买方再回复承诺2月20日会有到货。但是投诉人到二月下旬发现有关社交平台专页没有更新，后来对方更加删除社交账号。消委会跟进之后认为有关情况属个人交易，难以调停，建议交由执法部门跟进。消委会测试市面39款预先包装的食盐样本，全部都没有检出水银，不过当中25款检出至少一种金属污染物，占测试样本超过60%，亦都有4款海盐样本检出微塑胶，约占海盐样本数目的20%。消委会话，发现一款样本检出铅含量同另一款样本检出的总砷含量超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同内地标准的上限，亦都超过香港即将实施的修订条例上限。消委会去年五月至到八月在超市、百货公司等搜集多款包装食盐样本，发现样本售价相差甚大，但是售价未必反映产品的安全和品质，有较便宜的样本没有检出污染物，而最贵的样本反而检出铅含量超过国际标准，以及本港将会在今年年底实施的修订条例标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2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5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0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8，升3.8；阿里巴巴200.6，升3.6；小米集团10.5，升3.2。融创中国34.4，跌1.65；友邦保险70.75，跌1.15；美团点评99.45，升1.7；盈富基金24.65，跌5仙；中国平安77.1，跌2毫；龙湖集团37.85，跌2.15；信宇光学科技113.8，升3.9。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11， 瑞士法郎 0.962， 澳元 0.641， 加元 1.391， 新西蘭元 0.607， 人民幣 7.056， 英磅對美元 1.261， 歐元對美元 1.098。 日經平均指數報 19,651 點，升12點，港金現價報 15,930 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3.08美元，卖出17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隔咗一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今次就系我自己喺屋企隔住个电话，但个 feel 咧好似系同朋友喺度煲紧电话粥咁样，个感觉仲好轻松自在。我系张嘉欣，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咧系啦，继续同你玩呢一个咧行业术语嘅。你有行业术语考我哋又得，你想答我哋嘅问题都得。 我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啊，跟住就玩我哋嘅游戏啦。咁、 okay. 我想话翻俾啲听众听咧，好多时咧，你打俾我哋登记嘅时候咧，我哋会用翻一个冇来电显示嘅电话打俾你嘅。 系 打出嚟登记嘅朋友，记住，如果有个来电显示系冇嘅，咁啊， 就系我哋啦。 系真系我哋啦， 神秘人送礼物啦嘛，我哋咪嗰个丰收嘅神秘人啦，系咪？ 系啦， 系啊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开始接听听众电话啦噃 ，Hello， 你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就系个听众，我哋都系博人嘅。 哦 ，OK，OK， 好啊，冇问题。 我哋除咗会博嘴之外，亦都系会博电话。 系啊，你知唔知咧？喺我揾嗰啲行业术语里边咧，我真系揾到有一个资料咧，好得意嘅。记唔记得我哋上个？我哋上个礼拜咧，咪试过有个空姐打嚟咧，佢咪讲话咩呢个 dead body 啊嘛，啊 dead head 啊 ，dead head 啊， 系啦。 原来真系咧，我喺嗰啲空姐网里边一揾咧， 你做咩会去空姐网嘅？ 揾术语啊，系、 哦、 啊，就真系 confirm 人哋啊， 真系真系咧，系啊，佢翻嚟你揿着咗个电话，系啊，就系啦，冇错， 系啦系啦， 系啊，咁咧真系原来佢有呢个 dead head 咧，真系嗰个术语系出现咗 嘅 啫。 其实咧仲有几多唔同嘅，所以我哋都几期待啊。 OK， 如果你哋各行各业都有啲术语嘅话，考下我哋啊！电话号码1872388。 好嚟啦嚟啦嚟啦！你系边个？ 系咪阿琼啊？ 我系阿琼。 系琼姐你好。 Hello， 系啊，你好。 你想出问题定答问题噶？ 我出问题咧。 好啊， 嚟啊嚟啊嚟啊！ 等你。 我个俗语咧就敲 敲 多 敲同埋多，英文嚟嘅系嘛？ 都是咁上下啦。 边一行噶？ 桂花田剪发嘅。 哦，剪发。 桂花田姐姐咧， 桂花田姐姐识答噶啦，应该 敲同埋剁 啊。咁如果用嘅时候，佢点讲噶？即系话俾个敲我啊，定系点样噶？ 唔系 ，no， 系点讲噶？ 剪发嘅，我俾咗 tips 你噶。 哦，我知道，即系如果人哋问你剪发，你话我想要敲咁啊？ 唔系啊，通常就个发，可能系个发型师同嗰个洗头哥哥就话。帮我敲一敲佢， 系咪咁啊？系咪咁啊？敲一敲，剁一剁，系咪咁噶？ 桂花田姐姐个先生系做呢行啊嘛，佢识噶啦。 佢就识佢老公噶咋佢？ 你答啦。 梳头都未识啊！ 系啊，你答一答啦。敲同埋剁点用噶？你听过未啊？ 啊，剁我就冇听过。 敲啦， 敲又啊？ 敲又知道系 咩？敲系 咩 啊？烘干佢。 你答咗佢先啦。 我知焗油烘干佢系咪？ 唔系。 诶，敲。 咁总之你入去发廊做咩啊？ 哦，佢一嚟就同你讲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today？ 系啦，咁 How 咪即系 剪发嘅意思啊？ 我答啦，我答。 咁梗系你答啦，我哋一齐噶嘛。 我哋派个代表，难得有一个识答嘅，仲 要 谂答唔答嘅真系。 How 咧，其实通常咧好少可就咁 How 嘅，咁佢就应该话 How 草嘅。 How 草啊？ 即系剪头发。 系咪咁嘅意思啊，琼姐？ 系 No No 啊！ 系啊，唔系剪头发咩？ 好，咁我 剪头发，剪头发系啱， 哦啱， 系咯，你点样剪咧？ 哦，即系佢呢个敲已经讲埋， 个剁系搵咩咧？敲系咩咧？ 哦， 咁啊，敲咧，我估系偷白佢 ，no no， 剪齐音， 你呢个问呢啲系四五十年前嘅， 哦， 我啱啱好桂花田咪识咯呢个 烫发电头， 我话系，我话 系，系咪烫发就系敲啊？ 系。 即好似烤炉咁样啊嘛， 烤鱿鱼 系啦， 系啊， 电头发呢度啱啊， 好嘢，即系个头发唔系最多嘅人答啱咗， 好嘢，答唔系最少噶吓， 好啦，跟住咩？多 仲有个多。 多啊，多系咪英文嚟噶？当系 嗱，我哋都要谂阿琼姐头先俾咗啲贴 士。四五十年代嘅， 冇错，四五十年前， 多应该系个发型嚟嘅，譬如话 bob 头啊，多系咪？ 头，但系咧就 变咗多 多， 系啦，系咪咁样？ 懒音咗， 系咪？又唔系， 又唔系 多 多啊？ 咁系咪发型嚟噶？ 嗱，其实咧，咪住先，我想话咧， 我哋 发型屋，发型屋咧有个别名叫多普噶嘛，又系 系咩？我未听过， 但系又唔知点解叫多， 系咪咁嚟噶？ 咁嚟啊，阿琼姐， 即系我而家出嚟啦，系咪啊？ 你讲 啊， 你讲 啊， 我讲，即系嗱，你入去咧。咁嗰啲職員咧，問你你剪髮抑或全套啊？咁 全套係。 咁你講咗敲係咩啦？ 係啊係。 電髮嗰啲啦。 係係啊。 電髮有個嘢焗落嚟嗰啲咪敲咯。 係啦係啦，知道咁剁咧， 笠住佢 係啊。 咁啊剁咧就係剪頭髮，即係連嗰個電剪咧咁樣誒一聲。上去嘅，咁你入嗰啲職員嘅俗語咧，就叫做剁 電剪啊！上去係咪即係 鏟 青啊？ 嚇， 係咪鏟青咁樣嘅意思啊？電咁啊 ？Yes 啊 ，so does 嗰啲。 呢個真係諗唔到個嗰只關係喺邊。 我想話咧，可能真係唔同年代啊。 應該 係 嘅。 即係阿瓊姐咧，你嗰個係講緊係唔係 四五十 年前？係四五十年代。 我頭先嗰個啱啊，四五十年代應該係。 係啦，咁啊，以前就應該又唔係咁咯，即係我以我認知嘅電髮剪曬個名就已經唔係咁。 咁而家叫咩㗎？而家會？係 啊，你而家唔同啫。 而家叫咩啊？而家叫咩？ 譬如 我以前做剪髮嘅。 哦，多謝曬你啊，瓊姐，你唔係講我哋鬼知咩？真係 八十歲啦。 哇，唔係你讓下，俾啲後生介紹過而家個名俾你。阿田，而家个名叫咩 啊？我记得咧，电发叫放草咯，佢哋会 叫做 系啦。嗰啲我都后来我又知啊，呢句说话我知。 即系总之，草咧都系解头发 嘅， 系啊。后来我知啊， 收收啲野草啦，你哋咁样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啦， 系啦。 咁即系所以又原来有唔同嘅年代讲嘅名都变咗咯，系啦。 咁系啊，唔同嘅年代讲咧就而家嗰啲唔识噶啦，而家啲后生嗰啲。 但我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啊，琼姐。 发型屋就叫多普咯，系真系。 咁我考你啊，野草烧不尽，即系点啊？ 即系证明你仲有头发咯，系啦，琼姐永远都啱啊！ 好多谢你， 我哋咧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啊，琼姐， 好好啊呢个。如果佢头发就系草咁野草，即系你好乱啦，好 wild 啦，系咪啊？ 仲有草 咯， 学系啦，你学嚟学去都学唔到噶啦，真系。OK， 再听下个听众 ，Hello， 你系边个？ 哇，好大浪啊，喺大浪湾打嚟啊，哇，系啊，边个嚟噶？边个嚟噶？ 大回音嚟噶。 咦，哇，唔掂喎， 我哋 再嚟个 一线啊，一线用住嘅系啦。 系啊，你系边个嚟噶 ？Hello。 喂，我是张佩玲啊。 哦，张佩玲全名啊。 玲姐，玲姐你好啊。 啊，你好。 我是黄耀祖啊。 考你哋噶。 好，嚟啊，嚟啊，嚟啊，考我哋。 嗱，我话俾你听，厉鬼城有景。 你咩？ 厉鬼城有景。 系。 我以为同你话丽港城有景添，我仲以为，哦，咪即系嗰度有。 系咩嚟噶？俗语嚟噶，定系 俗语嚟噶？ 边个行业嘅？ 你哋搭的士听到噶。 搭的士。你再讲多次个名叫咩？丽港城有鬼啊！ 丽鬼城有景， 会唔会系即系嗰啲的士大佬就即系话丽港城嗰边咧有人想要搭的士，就叫丽港 城有景， 就叫做丽鬼城有景啦。 但丽鬼城 系啊，啱丽港城啱，丽港城啱、 哦，即系原来 佢谐音，即系 有客 咯、啊。 有客， 有客。 啊，估中 喎、啊！全靠你貼士俾得好。 因為咧，我自己有搭的士嘅時候咧，係有聽過咧啲的士大佬咧，有陣時同其他嘅行家講咧，有景啊，有景啊， 係啦， 有單 啊 咁樣。 但係我又真唔知原來麗港城叫做麗 麗鬼城。 嗱，係而家麗鬼城應該仲有其他地方啊，不如你俾我哋估下其他地方。 有冇第啲名嘅地方？ 一個夠啦，你哋講嚟講去都係有景啊嗰啲嘅啫。如果我哋講嗰啲交通嗰啲啊秘密啊嗰啲唔得噶。 好啊， 我都驚你講咗錯嘢，所以出街。 好啦好啦，多謝你啊，玲姐真係。 係啊，好啊。 哇，玲姐呢個幾好啊，真係麗 鬼 城 有景啊！ 我咧，我哋再听多听众啦，真系、 啊。我中意，因为其实嗱，有景就有听过嘅。 系咯。 原来丽鬼城真系冇听过。 我谂即系嗰啲即系谐音啊。 系 啊，即系讲惯咗咁样咧。诶、欸，即系等于以前嘅老虎岩啊！哇，讲下讲下就由咩吊颈岩啊变老虎岩啊咁样一路落嚟噶。 我唔知啊，未出世嗰阵时。 嚟啊！我听听电话啦， okay, 如果咁样嘅话。嗱，预备啦，八七二三八八，八七二三八八啦。咁不如我哋咧，而家休息一阵咧，翻嚟就驳你个电话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瓶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 话终于等到机会唱非剧集歌啦，而歌入面都系关于等待嘅。讲就算俾人笑系蠢材都好，都甘心守候自己嘅爱情。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谢慧蠢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亲爱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我哋继续咧猜猜我是谁啊！今日咧似乎都好多朋友想考我哋噶， 嚟 啊 嚟， 我哋全力应战。呢位朋友你叫做阿英姐， 系 Hello 你好， 英姐你好。 我知道你有一啲云吞面谱嘅术语考我哋，你即管放马过嚟啊，嚟啦。 其实我有两个嘅。 好啊，嚟啊。 嗱，我识游泳啊，你唔好考我啊吓。 哎，我谂住你会识噶。或者我讲一个词，可能系桂花人或者会识孖水啊。 孖水啊。 成日我唔識。 其實啱 嘅，嗰個媽一杯水嗰個水係咪？ 媽住係兩 媽住， 係啦，媽住即係兩個 打媽媽 T 啊， 打媽個媽 媽水，即係兩杯水咯，兩杯水。 係啊，兩杯水，唔該同我嚟媽水。 係咪咁啊？ 媽水 係咪係咪飲品嚟㗎？ 唔係，直頭係雲吞麵嗰類嚟嘅。 O、okay, K， 媽水即係 粉面嗰個類嚟、 哦。 好，你嚟。 我估係兩溝嘅，有陣時譬如嗰啲牛腩雲吞麵，有兩樣送嘅，就叫做媽水。 咁你都知道邊個溝邊個先得㗎？ 你唔好理我啦，我估啫嘛而家。 咁如果佢咁計，如果媽係撈嘅話咧，佢要牛筋咁咪叫媽。 係啦，唔係咯， 就唔講得咯，係 啦。 我覺得係牛筋腩河。 咁点解关事 啊？我三点水一个海 咯，头先我估你又话过，你未系 妈水，即系话佢要多啲汤，可能有啲人中意个汤多啲 水咁样， 系啦，加底咁样嘅系咪？ 我哋有三个答案喺度，英姐有冇人近啊？ 有冇人近？唔近， 全部都唔近。妈水 系 落单嘅，即系食嘢嘅。 都系面类嚟噶， 孖水，孖水，哦， 唔系餸嚟噶， 唔 系餸 嚟嘅，要粗啲嘅，因为孖即系粗啲，可能佢系要油面粗 面， 系啦，系咪？ 接近啊， 接近 粗面，孖 水， 咁个孖字系个孖字系， 一定系两样捞埋嘅，两样孖埋一齐嘅， 都唔系两， 哦，两只面捞埋。 其实已经系差唔多搭中咁滞， 即系佢又油面又要加粗面捞埋两沟面。 好啦，不如英姐你开股啊，好唔好？ 因为其实咧，以即系几十年前，因为唔系近期噶啦，应该四五十年咁上紧到啦。 好好， 咁嗰阵时咧，云吞面咧就三毫子嘅，三毫子一碗嘅。 跟住咧， 咁孖水咧就即系粗面，粗面咧佢就两毫子嘅，即系两毫子一个嘅，即系两毫子一碗面。 系。 咁佢孖水点解孖水咧？因为咧，粗面咧，佢打嗰阵时咧就冇蛋落嘅，系面粉沟水嘅， 系 咁佢所以咪就系水咯，即系就系水， 即系水同水， 两毫子咁咪孖咯，咪孖。 我讲样，明白，即系前面个孖其实系同个价钱有关嘅， 要同个价钱有关系。 后 边个 水就 系 煮嗰个份量咁样嘅。哦， 你仲有一个啊，阿英姐系咪？你考埋我哋另外嗰個 咧，好多時雲吞麵啲人咪嗌細蛹細蛹嘅， 係啊。 如果大蛹又係乜嘢咧？ 大碗嘅雲吞麵 應該唔係， 唔係嘅係咪？唔係大碗嘅雲吞麵係嘛？ 其實接近噶啦，接近你話係大碗啲，咁乜嘢大碗？ 大粒咗，嗰粒雲吞大粒， 有雲 吞 水餃係水餃。 一般咧雲吞就係一碗面有四粒，咁一個面咁樣啊嘛， 加底加底，即係雲吞面加底。 系啦，雲吞面加底啊！ 好嘢，咁如果黃蓉係咩咧？ 黃蓉啊？ 咁莲蓉又系咩？ 就云吞面加只蛋咯， 系啦。 你唔好理我阿爸， 我乱谂嘅啫。多谢你啊，阿英姐系嘛？ 系啊，多谢晒 你，多谢你英姐 ，thank you， 好正啊 ，thank you， 拜拜。 咁我哋又学识下呢啲， 可以 嘅， 我中意孖水呢个， 系啊，孖水。 同埋我觉得英姐解说得好好，明嘅。 好啊 ，OK， 好。 好， 你边个？ 我哋有 个 梁生 ，Hello， 梁生， 猜猜我是谁？梁生。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梁生，点啊？ 你好， 有咩帮到你啊？ 系啊，系咪啱我哋啊？ 你帮我解决嗰个戴帽嘅问题咯。 好啊，戴帽嘅问题，你讲啊。 嗰个问题咧就系其实系一个小巴行业其中一条观塘去美孚小巴嘅一个俗语嚟嘅。 观塘去美孚， 即系原来第二条小巴有 咁 嘅 俗 语 咧，就同啲行机同一条线嗰啲司机自己沟通嘅。 系， 喂，今日嗰度要饮奶，咁即系点解咧？ 今日要 饮 奶 啊！好 嗱，大家一 齐 估下吓， 嗰度要饮奶， 去美孚嘅小巴线，喂，今日嗰度要饮 奶，饮奶即系哦， 我嗰日 有 系咪啊？ 啊又似， 唔系， 而嗰度要饮奶， 即系头先好明显就讲紧一个交通情况，咁叫啲同学喂边度 影快相，影快相。 有咖啡先生需要加奶， 系似 唔系？ 唔系 佢全部都好准噶咯，其实 都 谂 得几好，起码有。 因为佢嗰度咧已经系你谂下条观塘线去美孚，佢行紧边度啫？ 哦， 咁 就行紧边度？ 我都唔知 观塘系咪行？ 系点解咧？ 观塘去美孚，哦，牛头角。 关咩事啊？ 我以为牛头角咪饮牛奶咯，即系可能佢话佢要经过嗰度咧，要饮奶系咪？即 系 牛头角嗰度有事。 观塘嘅皮肤要行边条线？系咪同行边条边条路好有关系？ 冇错啦，同行边条路线有关嘅。 观塘去美孚，观塘去美孚咪就 系 系咪会经过牛奶公司嗰啲咁样啊？一啲地点嘅。 冇错啦，咁讲咧，牛奶公司喺边度啊？ 喺边度啊？ 十八楼养嘅牛牛， 我讲嘅就都系 牛奶公司。 我记得好似有人讲牛奶公司有落嗰啲咁样噶嘛，系咪噶？ 喺边度噶？ 你喺以前喺旧机场啊？旧机场有个角落位，啱啱就边皮嗰度咧有个牛奶公司，我唔知佢货机场嗰啲嘅。 O K。 咁所以咧，佢哋咧，如果佢上有条路咧，如果由新蒲江直去太子道咧，咁有条天桥上系喺右手边噶嘛。 系。 咁如果嗰度一塞车咧，佢哋咧就会叫佢饮奶啦，咁就要屈翻过去土瓜湾嗰边方向，屈翻转头去翻个回旋处。 好好啊！呢个名真系几好啊！真系。 所以唔怪得之，淨係觀塘去美孚呢一條線啊，會特別用呢個窗。 要飲奶啊！今日嗰度飲奶，咁佢哋就會兜出出面，唔會喺嗰邊塞車咯。 咁會唔會咧？因為譬如佢都有麵包廠噶嘛，會唔會有啲司機話：喂，今日食麵包啊？ 又或者咧， 因為如果經過嘉頓嗰度，佢咪話食麵包咯。 係喎， 如果咧好塞車嘅話咧，哇！今日啲牛奶飲到好飽。 係喎 ，OK 喎 ，OK 喎，真係。 阿梁生嗱，除咗呢個牛奶咧，即係只係限定嗰條線咧，仲有冇其他啲咧？ 小巴司机 系啦， 其他嗰啲有冇？因为我多数都系搭呢条线嘅，我都我啲奇异嗰啲我都唔系。 佢系搭佢唔系揸噶， 打电话上嚟就知道啦。 系啊，佢系搭乘客，但系佢真系有留心就听到。 我中意你呢个， 多 谢 你呢 个， 我哋要记住饮牛奶先。拜拜，梁生呢个正 嘅。梁生，拜拜。 系啊，可能我哋再听埋 我哋唔好听住啊，我哋搏下先啦吓。 系咯。 但我想咧，即系今日咧，再一次多谢我见到我哋呢度一众嘅听众们咧，佢哋咧 up 嗰啲咧都真系真心高质素。 咁不如我俾一个你两个玩。我开完之后我哋播隻歌，睇下播完隻歌翻嚟估唔估到啊？ 好 嘛，嗱系的士术语嚟嘅。 O K， 空手道 系地方名定咩？你俾啲贴士我哋先噶。 好似 call 台，喂，点啊？喂，猴仔，今日生意点啊？唉，空手道啊，空手道啊， 冇生意咁嘅意思。 唔系有客嚟嘅，不过佢就会同佢讲空手道啊，空手道啊。 听首歌，我谂下先啊，等我。 O K。 食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就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 张美仪嘅琼啊，好啦，快啲争取时间啦，开唔开估？ 的士司机嘅术语空手道系乜嘢？ 空手道， 我估先，你估先啦。 短期， 唔系短期。 我估系上嚟嗰个女乘客嚟嘅，而且身材好好嘅。 唔系，正经嘅 空手道啊嘛。 系啦，佢系咧 空手道系要佢咁样坐车。 佢系专门讲一啲咧喺机场接嗰啲乘客。 哦， 咁如果佢上咗个客，但系佢两手空空冇行李嘅。佢就會話：，誒、接觸空手道啊，咁啊話：，哎呀，咁點解啊？哎呀，行李可以交附加費噶嘛？ 哦，賺少咗錢 啦。係啦，賺少咗咁樣，佢話原來就叫呢啲叫做空手道啊，咁樣。 有陣時我都係空手道啊，咁。係 啊， 試下司機。 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咧，唔同行業嗰啲術語咧，今日。 英雄無用武之地啊！但我覺得好好啊，我啲聽眾咧，佢哋嗰啲問題咧，全部都好有時代特色， 係啊，係 咪先？ 下個禮拜七七我是誰咧，仲大家繼續玩術語啊嚇！ 呢、 okay, 個見， 拜拜。